打气就是自取灭亡。文章又提及超高音速导弹、远程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同埋今个月15号进行的高功率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1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2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6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5.6跌了4.8，旭辉控股集团1.15跌1.8，阿里巴巴85元跌2.05，雅居乐集团2.36跌4.5，美团176.9跌1.9，南方恒生科技4.02是刚刚跳了4元，跌了5.6，恒生中国企业66.04跌了8毫，盈富基金19.33跌1.8，药明生物50.25升了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9.46，瑞士法郎8.373，澳元5.211，加元5.708，新西兰元4.934，欧元8.257，每百日元对港元5.6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9点，升82点。港金报16,57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88美元，卖出1,78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车龙就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希尔顿中心。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International Purple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ਉਹ ਕਮਿਊਨਿਟੀ ਟੀਕਾਕਰਨ ਕੇਂਦਰਾਂ ਮਨੋਨੀਤ ਜਨਤਕ ਅਤੇ ਪ੍ਰਾਈਵੇਟ ਕਲੀਨਿਕਾਂ ਕਈ ਸਰਕਾਰੀ ਹਸਪਤਾਲਾਂ ਵਿੱਚ ਟੀਕਾਕਰਨ ਸਟੇਸ਼ਨਾਂ ਜਾਂ ਪ੍ਰਾਈਵੇਟ ਡਾਕਟਰ ਨਾਲ ਮੁਲਾਕਾਤ ਕਰਕੇ ਟੀਕੇ ਪ੍ਰਾਪਤ ਕਰ ਸਕਦੇ ਹਨ। ਚੁਣੇ ਹੋਏ ਸਥਾਨਾਂ 'ਤੇ ਕੁਝ ਯੋਗ ਵਿਅਕਤੀਆਂ ਲਈ ਉਸੇ ਦਿਨ ਦੀਆਂ ਟਿਕਟਾਂ ਉਪਲਬਧ ਹਨ। COVID-19 ਟੀਕੇ ਗੰਭੀਰ ਮਾਮਲਿਆਂ ਅਤੇ ਮੌਤਾਂ ਨੂੰ ਰੋਕਣ ਲਈ ਬਹੁਤ ਪ੍ਰਭਾਵਸ਼ਾਲੀ ਹਨ। ਜੇਕਰ ਤੁਸੀਂ ਅਜੇ ਵੈਕਸੀਨ ਪ੍ਰਾਪਤ ਕਰਨੀ ਹੈ ਜਾਂ ਟੀਕਾਕਰਨ ਦਾ ਕੋਰਸ ਪੂਰਾ ਕਰਨਾ ਹੈ 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ਟੀਕਾ ਲਗਵਾਉਣ ਅਤੇ ਸਿਫਾਰਿਸ਼ ਕੀਤੀਆਂ ਸਾਰੀਆਂ ਖੁਰਾਕਾਂ ਨੂੰ ਪੂਰਾ ਕਰਨ ਲਈ ਉਤਸਾਹਿਤ ਕੀਤਾ ਜਾਂਦਾ ਹੈ। ਹੋਰ ਵੇਰਵਿਆਂ ਲਈ ਕਿਰਪਾ ਕਰਕੇ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系佢，呢个系佢，呢个都系佢。 时光如歌，用最后一颗吻做纪念品，纯粹后的足音，就算散音，而伤痛换记忆，替我见证下一世没发生。用你背影，令你感刻于心，做你作品，在爱的 之前头两 plug 咧都系比较似大家熟悉嘅苏丽珊开朗嗰一面，嚟到第三 plug， 佢形容就好似慢慢剥开进入佢嘅内心咁，俾自己阴沉感性嘅一面大家认识。作曲苏丽珊，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丽珊《爱情只是艺术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嘅咧，就梗系要食多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咁当然同时咧，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噶啦嘛。咁另外咧，要睇多啲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早晨，星期二啦，我梁继章。 早晨早晨啊，朝头早千祈唔好食蛋牛字，食完之后嘅话就会好似佢咁样嘅话，蛋牛 字系啦，佢嗰份牛字 系啦，牛字好牛啊， 一个牛字，今年年度只有牛字， 一个牛字，哎呀，总之你送个牛字俾佢啦，系咪口字俾一个牛噶， 得罪晒阿马大爷， 系啊，睇下点， 都系讲下少啫， 睇下点， 想你醒，想你精下啫， 唔系因为今日每一朝咧，我哋咧会喺呢个网上，唔系网上手机嗰度咧就会联络下，今日讲啲乜嘢啊，咩话题？哇，今朝咧点解有个大哥搵嘢搵唔到佢？又唔记得办公室。 都唔系今日噶啦。 唔系今日，佢平时佢一早坐咗喺度嘅，起码我翻嚟我见 人，佢人至少系活体， 活体又唔喺度， 精神又唔喺度， 实体活体 系啦， 裸体咩乜体都 乜体都唔喺度， 乜体都唔喺度， 系啊， 又唔喺嗰个手机覆，咁我开始担心啦。 系啊， 根据呢个 我哋真心担心你。 系啊，根据呢个警察嘅交通处嘅统计咧，每年嗰啲交通意外就发生喺呢啲咁嘅年纪咧，同埋啲牛牛豆豆嗰啲人。 人身上。 系啊， 过马路唔睇， 过 马路唔睇车，伸只五凌晨掌出嚟，喂，阿叔过马路，就呢啲人啊嘛。咁我担心佢嘅，我真心担心佢。 哦，你担心佢俾车车亲系咪？ 类似啦， 我系担心佢。 我走去跑个窗口望广播道有冇啲人围住，又冇啊。咁点解咧？咁今朝点解唔见呢个马大爷花咧？咁样，咁跟住。你咪打俾佢啊！ 哦，系啊，系啊，我担心佢系失温症，我唔知点解佢就有个 picture 佢就佢喺屋企， 系啊， 嗰啲啊，因为天气冻啊，系啊，年纪大啲长者咧，就你应该打电话问下佢，阿妈你点样啊你咁样啊？我系担心佢呢样嘢，我反而唔系担心佢过马路， 牛牛豆豆好易福禄寿啊嘛， 系啊， 我惊今朝福禄寿咗啊嘛， 我都以为佢福禄寿相传，喂，所以我直头打电话俾佢啦， 系 啦，我就费事再 WhatsApp 佢啦，咁我就打电话俾佢，佢都冷咗好耐先听啊。 系 啊， 我见你等咗好耐。 我等咗好耐啊！你谂我几关心佢系嘛？ 我知啊。 我谂住我再揾你唔到嘅话，我报警噶啦。 系啊， 系啊，真系要去你屋企度揾下你噶啦。 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讲咗一个即系都唔系藉口嘅藉口啦。佢就话我个电话，跟住佢讲唔落去啦。我知佢应该讲大话。 佢唔系。 咁我就冇理佢。 佢唔系讲大话，佢系想话佢嘅电话冇开咁咯。 佢谂唔到佢嘅藉口，又或者佢唔可以 finish 佢嘅 sentence。 啊， 呢个就系佢不嬲嘅嘢嚟嘅。 我每朝其实我都唔开电话嗰个声同埋震嘅，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咧。 咁即系 直播室 嗱，唔声冇震，咁即系人哋揾，即系人哋揾你又揾唔到 静音。 其实声同震咧系两个 option 嚟嘅， 系 一系声嗱。如果你喺一啲严肃嘅地方或者开紧会就震。但如果连震都唔开，即系话天王老指温你都唔知咯。 系啊， 咁 即系睇住佢，有人揾我咪。 我唔信你廿四小时一路食住你个牛牛字，一路望住手机。我唔信咯。如果你一路食你个牛牛字望住手机，你就知我哋揾你啦。 系啊， 我哋 send 咗好多次 message 俾你啦。 我睇到，我后 来你睇到你， 你睇到你都唔服系咪？ 我后来先睇到。 哦，你后来先睇到。 两年后，两年后， 嗰啲 timeline 你觉得噶咋？有啲 lapse 喺中间嘅，好奇怪。 所以今朝咧， 发生咩事咧？ 我哋送呢只牛牛歌俾你，叫叉叉叉。 唔系，我哋应该要送翻咗 DJ 嘅，就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俾佢先至啱。 我系精神强。 我哋做紧嘢嘅时候，我哋永远都系揾你唔到嘅。希望你今年嘅话可以好好地咁样去改过自身啊！吓。 Sure。 系啊。 呢个年度字啊，叉叉叉， 系三个字啊！你真系 一只交叉，佢啲歌叫一只交叉， 冇错。 我早晨开始我哋节目，十六度气温，今晚上好似冇咁冻啦，系嘛？ 好好冻，暖到十六度啦。 喺呢个礼拜二嘅早上，我哋一样开始我哋喺风骚派嘅三个小时，有李丽蕊。有梁繼章同埋一隻交叉馬小強， 係好嘢，真係都有得用啦佢。 Bye. 温咧，相对湿度66%嘅。星期二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黄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咧都系天晴干燥嘅。我手开始已经爆裂啦，琴日无端端咧， 嗱， 而家我哋成日做一个动作就系咩咧？就是、有时会摸完啲咩公众地方会喷火酒。 系、嗯、啊， 我琴日喷，会咁痛嘅咁样，细心再睇，哦，原来已经开始 爆裂啦， 裂开啦咁样样。咁因为天气干燥啦，今日冇琴日咁干燥，琴日40%，而家60%吓，咁啊早晚相当清凉嘅。嗱，咁啊， 十只手指有四个已经爆裂啦。 痛唔痛啊？去到痛嘅地步咩？ 呢一只甩 去到痛嘅地步咩？ 你话咧？ 痛啊！系啊，痛啦！ 咁你仲劲过我喎？超级冇理由噶！你成日搽 hand cream 到次都唔得啊！ 哦、 我干到咁样， 我已经疯狂搽噶啦！琴日、 啊、我琴日咧就已经买咗有一个咧，即系声称啊，你要连续搽五日，佢就会改善到嘅，就系你就非常非常干燥嘅。我觉得好似几好，系、 嗯、 啦 ，hand cream 一个 hand cream， 第几日 好大支嘅，琴日第一日。因為買咗一支新嘅，咁、嗯、我就想試一下，因為咧今年我真係覺得係特別離譜咯。 但係發覺咧，因為疫情關係咧，我哋而家成日強調點啊，成日洗手。 可能因為咁樣啊， 成日洗手，係 啊，成日要消毒你身上。 搽完 hand cream， 因為又洗手，因為噴火酒，嗰啲 hand cream 都冇曬啦，即係不停洗手嘛。 係啊，不停洗，不停搽，不停洗，不停搽。係 啊，惡性循環嚟㗎。 冇錯。 馬老師，你有冇遇到呢個問題啊？ 有啊，得一個手指尾係咁啫，唔知點解 爆咗。 爆 炸啦！因為撩鼻屎嘛，你 主副手嚟噶， 系啊，你爛曬咁樣喎、 啊。主副手點會爛手指尾啊？ 開始爛開咯，十隻手指佢會慢慢 做咩家務 嚇、啊？你講真㗎？ 家務係用手指尾做 的，係咪幫馬小玲撩鼻屎啊？ 嗰啲唔係家務嚟噶，嗰啲 知你啊， 必做嘅工作， 嗰啲雜務 啊 ，compulsory 唔知你啊，手指尾仲可以，我都撩好多嘢嘅。 我哋樣樣唔係手指尾啊， 呢個主婦手真係唔識， 係啊， 主婦手嚴重，主婦手嚴重㗎， 佢而家佢會惹開㗎，佢而家咪係咯，你望下。 咁我係咪應該剪啊？ 嗱，馬老師，我知道你可以同你家姐講，嗱都話唔使碗㗎啦。 系啊， 你睇下洗一次碗，而家烂晒手，你赔翻你手俾我啊！下次我唔使啊，你咁啊， 你都几识揾藉口嘅，咪叫咗佢咪可以戴手套咯？你戴手套咪冇嘢咯？ 知道， 系啊，系啊，唔听人讲就 系 咁嘅咯。 系啊， 知道，大家爱惜多啲自己。 系好， 系因为落嚟咧，呢个天气咧都系咁上下噶啦。今日已经好似冇咁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 舒服好多， 冻定咗啊？所谓叫做系嘛？ 唔知啦，你觉得 咁就 又上翻去啦， 暖翻 7度啊！而家 之前嗰啲日子嘅话，你会见到佢就咩打鼓岭得4度啊，有冇霜冻警告啊？你真系 会唔会有啲人咧？啱啱喺前日咧，啱先买一个暖炉啦，买两件羽绒啦， 一定有 手袜颈巾，今朝。吓， 系啊， 系啩？ 你件羽绒有冇买到啊？ 冇啊，佢冇买到系嘛？ 我琴日居然咪新买。 我之前买咗啦。 我系喺抢唔到，有几件俾人抢咗啦嘛。 吓吓， 夹硬买咗一件，但嗰件又厚又长嘅。 夹硬买唔系好睇啊！我忍着 系咪？ 系啊， 长长地 嘅，黑色嘅。 但系真系要好冻先至 worth 咯。如果唔系，今日已经唔着得啦，我觉得。 今日唔得，17度边度着得啊？ 听 讲好似可以去到19度啊嘛。 今日 系啊，就因为演咗个我先等低咗啫嘛。呢度不嬲都系24度嘅， 因为呢度有爱心。 冇错， 有大家同事， 冇错， 系啦，大家庭啊嘛。 系呢个有 冬至一样，系咪？你喺屋企度食一啲嘅就系你爸爸妈妈，可能一年只系煮一次或者两次啊嘛。 系啊， 哇！你真系人都癫啊，开心。 所以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呢个题目， 对唔对？ 冇错， 因为22号就做冬啦。 冇错， 系啦。當然我都知道嘅，其實大佬都有講到，佢就話其實我都好難諗翻，即係阿爸阿媽或者佢哋煮嘅呢啲，係啊，即係非常之好味嘅一啲餸。 但係咁， 因為你會出街食飯， 我一睇係啊，我哋好多時出街食飯嘅。但係我今次一睇有啲朋友留嘅喺呢個Facebook 留言啦， 係啊， 真係即係眼都濕埋啊，因為有啲餸咧係好有記憶。突然之間我就 煮唔翻嘅， 係啊，煮唔翻，真係煮唔翻。 我有一個，我一陣間一定要講，但係唔係我爸爸媽媽，係我阿嫲煮嘅。到今時今日，哇！我講起我自己都傷心，因為嗰陣時候佢每年冬天都一定會買幾斤所謂嘅豬肉嚟整，但係我到今時今日，我點樣食翻啲正宗嘅客家餸呢？有時同嗰啲客家人咧傾開，佢就話我隱約知道，但係佢話係每一個人屋企個 recipe 都唔同嘅，但係佢簡單到不得了，簡單。 到不得了，但系就好好后悔嗰阵时候，我问我阿嫲嘅时候，佢咧唔识讲啊，佢就系话咪就系一手揦揦盐，一手揦揦粉，几多得噶？唔知我揦咗我就知噶啦。 民间智慧， 有时佢就真系好似诶，琴日我咁样讲咧，就系话佢觉得嗰个床单需唔需要洗，佢舐下佢，呢啲就系佢嘅智慧啦。系啊，咁佢就话冇噶，你试一试味，你觉得佢就佢咸啲，你咪加啲，你咪加糖咯。如果你佢诶你想佢甜啲嘅话，你咪加啲糖咯。即系等于呢啲咁嘅嘢嘅话，我系完全讲唔到，但系已经失传咗。 好多民间智慧咧，尤其是出现喺上两代嗰啲咧，譬如举例阿马小强诶跌亲个咁啊冚亲个头咧，阿嫲会除拖鞋出嚟嘅， 系 做咩咧？ 系啊，帮佢扼翻个 搵个拖鞋底同佢扼翻佢。你有冇听过？ 有听过，冇试过。 诶，仲有一个方法，烚鸡蛋咁做咩？ 碌佢咯，系啊。 咁今日你再睇就觉得，咦，乜你哋咁奇怪噶？咁但系以前啲老人家真系咁样照顾小朋友， 佢真系咁噶嘛？同埋佢喂你之前嘅话，佢会摆喺个口嗰度睇 下 热唔热， 系啊， 热唔热先，跟住先至摆落去噶 嘛。真系咁噶嘛？ 呢啲我食过， 而家仲 系 咁啊嘛。 系啊， 但我而家谂翻起嘅话，我就会觉得哦，嗰啲嘅过咗去就 过咗啦， 系啊，过咗冇啦， 系咪？ 大家都可以将你咧记忆中嘅最想食。嘅以前食過最開心嘅寫落去，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我有同大家分享過，就係話其實每一個人嘅屋企，其實你嘅味道係邊度嚟嘅，就係你煮飯嗰個人。 冇錯， 佢究竟食得幾鹹，食得幾甜，佢中意食啲咩嘅品味，其實你由細細個開始就已經有啦。 操控 係啊，嗰啲就真係叫做 comfort food 係咪啊？即係令到你個人好療愈。但每一個人屋企都唔同嘅，同埋媽媽一定有一個。真系要用呢一个字嘅就系捻手小菜， 系一定有， 每一个人都一定 有。佢 有 好多嘅，我妈有好多， 好多噶。 系啊， 我想问你哋食嘅蒸肉饼咸定甜噶？我食嗰啲系甜嘅， 好耐好耐冇食啦。 点解咧？ 唔知啊，我妈特别喜欢落糖落去蒸肉饼 嘅，但系好味嘅， 好好味嘅。 蒸肉饼 同埋揼得佢好淋，即系唔会实咯。有时喺街食嗰啲蒸肉饼，我唔中意就系实实滴滴咁样。 系啊， 但阿妈蒸嗰啲肉饼系好， 佢自己 剁 唔同嘅，自己剁肉真系唔同。 系啊，咁我到而家都真系食唔翻。 我记得以前我哋屋企蒸嘅肉饼嘅话，系一定会打一个咸蛋黄落去。 啊，都会， 一定有个咸蛋黄，同埋佢话佢会捞一啲蛋落去嘅。但系几时捞嘅话，我就唔知啦。但系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你蒸完出嚟嘅时候，你会发觉嗰个肉饼嘅侧边咧系有一啲蛋白咁嘅嘢，冇错。你夹落去嘅时候嘅话，其实咧佢系有肉嘅味道，以及嘅就系你咬落去咧系 有 啲水滋出嚟嘅。但系你出边度食嗰啲肉饼系冇呢样嘢。 系啊， 所以嗱呢啲咁嘅嘢真系好怀念啊！ 怀念。 即系有时咧唔系踩低人哋，但系譬如我琴晚咁买咗外卖啦，咁有鸡扒咁，真系干到咧好似一块报纸咁样。 佢煎定咗啦。 外边嗰啲，即系你明唔明啊？ 同埋你块鸡排系乜嘢啊？系咪啊？佢煎边个位俾你食啊？ 系 咪？如果佢系煎鸡胸俾你嘅话，咪就系柴咯。 喺呢啲日子咧，就算你俾完钱，你都觉得诶，都系阿妈整得好食， 系咪？ 非常。 所以你阿妈一定有一个 真真的一块鸡排。 每一个，因为我问亲有一啲咧，就话屋企就算几唔煮饭都好嘅话咧，阿妈都有一个好求其嘅，唔知佢可能用午餐肉，唔知摆剁啲咩嘢落去话，都好好食噶。 青豆啊，煎蛋啊，都好味噶。 可能系咁样嘅咋，就所以即系我希望今日可以同大家一齐咧，翻箱倒笼拎翻晒呢啲嘢。 因为咧，我 妈 咪咧就 系 一个叫全职家庭主妇啦，咁所以多啲时间谂啲不同嘅花神啦。我记得嗰时夏天啊，夏天咧我谂唔分以前而家噶啦。多數人咧就會熱天咧就冇咁好胃口嘅，因為可能咧流曬汗啊咁樣，咁會點咧？忽然間有一日咧，你諗唔到嘅，係食方包紅豆粥咁樣。 哇！未食過 方 包紅豆粥。 方包就搽牛油啦，就咁食方包啦，搽啲牛油咁啦。另外咧就紅豆粥咯，即係好似普通紅豆粥咁，紅豆沙。 紅豆沙。 紅豆沙，即係畢啲甜甜嘅紅豆沙，食下方包，即係好新鮮嘅，即係個感覺係，即係個人口味唔同啦。 同埋我就細個就試過食過一個咧，就當然而家你係唔會食噶啦，只不過係朝頭早嘅方包，但係咧加啲砂糖落去，搽咗呢個，你有冇試過？ 我加煉奶。 砂糖，我未讲完，佢系砂糖、炼奶，再加埋花生酱， 哇， 好食到死我！ 好食到死！ 以前细个你冇嘢食噶嘛，你朝头早就得方包，同埋呢啲咁嘅任茶，咁你咪总之有啲乜嘢你就摆落，系啊，就总之有牛油、砂糖、炼奶，再加埋花生酱，跟住咧你就夹几层啦，每一层就搽完之后，跟住你又夹多一层方包，夹多一层，呢个就系我哋屋企嘅三文治啦，好好食噶， 又悭钱，蛋都唔使， 方便快捷，正又有营养， 冇错冇错，好味，好，从记忆之中大家可以再睇下呢啲咁嘅小食啊、食物啊，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好， 十点冇人先喺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咩名啊？ 哇，犀利咯，就系讨论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下午出发去北京述职，星期六下午返回香港。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将会向领导人详细报告香港目前的情况，包括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和管控疫情实际情况等。被问到会不会向中央争取恢复免检疫通关，农历新年前会不会有好消息，目前有没有为重开口岸做准备，李家超说必然会如实向领导人反映普遍本港市民希望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的声音。 香港的市民是关心同内地通关正常往来，这个呢我相信是一个普遍的声音，这个我必然是会如实向领导人反映的。但我相信中央也非常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在香港市民長期希望和內地有正常的通關交往呢，我相信中央亦都很了解的。我都多次強調，在不同的場合呢，我都是很主動向不同的政府的領導人，包括是廣東省深圳市政府呢，表明呢，如果任何特區政府可以做而配合到內地的疫情管控呢，令到在管控方面更有效，從而可以有其他的新安排呢，特區政府是非常願意配合，而且是會很積極和主動去做我們的一些配合的措施的。當然領導人我相信已經很清晰知道香港在這方面的聲音的了，當然我會是將香港的實況向領導人報告，這些我會是如實去反映香港的實況的。 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概念，并且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在基层医疗指南当中，目前有大约2600个医生，全港有5000-6000个提供基础医疗的医生，当局未来会加强宣传，希望有更多的医生加入。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全港有15000个医生，加入名册的资格不是限于专科家庭医学培训医生，亦都包括其他的专科医生，只要进修多一些课程。他说如果市民的家庭医生未加入名册便得不到资助，提议市民可以说服自己的家庭医生加入。李夏欣又说，新成立的策略采购统筹处会有团队专做策略采购，增加市场的竞争力，以相宜价钱提供服务，给市民不用负担太贵的私营服务。药物方面会推行社区药房的意念，提供价格相宜的药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56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北京本土再多5个患者死亡，累计383000多宗确诊，5242个患者死亡，超过340000人康复出院。在新增的本土确诊当中，广东占最多的1075宗，北京有456宗，重庆、江西、福建、湖南和上海亦都分别有过百宗。北京市政府昨日说，要继续落实新十条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取消多项防疫规定，包括到岗率和跨区流动限制、员工抵京3天3檢要求，和复工复产场所核酸阴性证明查验，恢复经营酒吧、KTV、网吧、健身等场所和堂食等。中俄将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国防部说，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明日至到下星期二将会在舟山至到台州以东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今次联合军演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86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30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4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4.6跌5.8，阿里巴巴84.65跌2.4，旭辉控股集团1.13跌了2毫，雅居乐集团2.34跌4.7，美团177.1跌了0.7，南方恒生科技3.98跌了5.8，盈富基金19.34跌1.7，恒生中国企业15.98跌8.6，药明生物50.3系升咗1毫，快手68.65系啱啱转咗68.7跌咗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37.24，瑞士法郎0.93，加元1.365，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5点，升77点。港金报16,57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2美元，卖出1,78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噶。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都非常之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 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希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点搭八。咁啊，头先咧开节目嘅时候咧，马思纯咧就分享咗自己朝头早咧，即系使用手机嘅习惯咧，就系唔用啦，或者系自己选择一啲信息啦。 嗯， 其实我又唔可以话你即系唔啱嘅，因为我谂翻转头咧，其实都市人咧而家咧，唔知你两位同唔同意啊？几大幅度或者个时间上或者个心智上或者系个精神上咧，同手机咧系绑埋咗一齐嘅。即系你任何时候咧，嗱，我唔知道大家习惯啦。如果你譬如举例，你做紧乜都好啦，个手机咧可能喺你最近嘅位置啦，叮一声咧，你会第一时间停低手上工作。我可能就话我唔系话一定会停低手上工作。去睇下邊個揾你啦，去復 message 啦。我唔知道啊，聽緊收音機啊，你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習慣咧？即係同個手機好似一個叫捆綁式嘅聯繫咗咁嘅。任何時候咧，就算你唔係睇緊手機咧，佢都喺你附近，同埋佢叮一聲咧，你係會即刻去關顧佢嘅，會唔會噶？ 我唔会， 你唔会嘅， 我唔会。我咧，但我睇下咩时间，即系如果你话做嘢嘅时间嘅话，我一定要第一时间俾人哋可以揾到我咯。咁、但系若果唔系做嘢嘅时间嘅话咧，我就分得好开嘅。我真系唔复就唔复。 选择性 系啊，譬如可能星期五啦，你冇留意我呢个 pattern 嘅。礼拜五放咗工之后，我去到礼拜六咧，我都尽量就系唔会复大家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时间系放紧假，又或者就系唔好再牵涉落个工作上面嘅嘢咯。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嘅，俾自己同手机。有少少疏离翻少少， 同埋我甚至乎我会睇嘅，我自己个 iPad 又好啦，或者我自己嘅手机又好啦。你知唔知你可以 set 翻睇翻你自己究竟咧？过往嘅嗰个星期咧，每一日平均你系睇咗吓几耐？你个手机或者系你个 iPad 嘅，我都会提醒自己咯。如果嗰一轮用得特别多嘅话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啦。 嗯， 系啊，因为你太过 addicted to 呢 样。阿马老师，你系咪即系都想自己即系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暂时咧唔好咁？同嗰个手机捆绑一齐，系咪咁？ 唔系，我其实咧，我最担心咧就系做节目嗰阵时一个电话响，所以咧我朝头早一起身咧，我睇完啲信息咧，我就将佢调校到去静音嗰个模嘅，因为我想保障嗰个 咁快 做节目嘅时候， 做节目咁、 你就琴晚设定啦，系咪？ 唔系今朝，朝头早， 你唔会觉得呢样嘢好有啲奇怪？ 因为我譬如话我坐车，我会睇下你哋有冇信息噶嘛，即系我会睇嘅，系啊，咁然后去到。 但震机咧？震机都可以噶， 震机 都唔会有声噶，唔会有声会影响到你做紧节目噶嘛。 我试下用震机先，因为我试过摆呢度咧，我试过摆呢度咧，佢都有声嘅。 哦， 即系震机都系会有， 可以接受嘅，震声系可以接受嘅。震机系冇声，不过佢个震动有少少啫。 啊，仲有一样嘢嘅，佢唔震机，佢可以闪噶，你知唔知啊？ 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你可以拍教的，就是在你的后面那个闪光胆那个位置那里，如果是有 message 进来的时候，它会闪闪闪的。因为有一些人其实他听不到东西的嘛。 是 啊，在那里可以一个辅助你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它可以闪的。那么就提你已经有一个 message 进来了，这样的。 如果你的想法好的，就是不想在做一次没有声，不过就会联络不到你咯。 是啊，但有些人不用昨晚教定咯。 我都 是 今朝。 即是有些今朝都不用今朝教定咯。 昨晚已经拣定万出年万圣节嘅礼物，佢谂定扮咩？ 但系到万圣节佢唔记得咗， 就以为去咗盂兰节， 非常有准备嘅。 等咗十年晒，一日过咗啦咩？系啊，我就谂住盂兰节添。 咁而家咧，我唔知啊。一般都市可能同手机咧，大家已经不以为怪，即系我无数次喺街见到啲人睇住手机过马路啦，睇住手机行路啦，即系大家好似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咁样。 我会提佢哋噶，因为点解？ 要咁啫？睇少一阵，你唔会死噶嘛？但你过紧马路，我都试过啊。 有 几样 嘢最危险啊，过马路啦， 过马路啦， 行 人楼梯啦， 行人自动电梯 系啊，佢哋都会睇噶。 好容易扑亲。 你唔好话咩啦，我哋同事都有啦，一路行一路喺度行紧楼梯咯，我一定会睇噶。我话唔好啦，因为太危险啦。你差错脚，你其实一级噶咋？ 我跌过 啦，你就成个人， 我跌到成个流晒血啦， 就好大件事噶啦。 一级咋？我睇紧手机。睇唔到嗰个叫做马路咪有一级高咗， 系 就系嗰一级咋， 系啊， 我就跌到成个脚都流晒血， 咁咪系咯，所以点解要咁咧？睇少一阵啊， 希望大家就 个 message 咪提你小心过马路， 边个提你小心？ 系咪要笑噶？ 佢嗰个信息一睇就叮叮咚过， 嗰次唔系我 send 嘅 message 俾我个仔，但系点都系唔好啦，即系总之你。行緊街嘅時候盡量真係要小心啲 我先親眼見到嘅就係佢喺度睇緊手機啦，跟住咧已經諗過啦，你一定撞前面其實係有一啲嗰啲係有條柱，佢完全睇唔到，佢就砰一聲撞咗落去咯。但係仲要當冇事喎，因為我諗太瘀啦件事。 梗係啦， 咁跟住佢當冇嘢望一望，跟住啊，捽一捽個頭，咁佢就自己再繼續行。點解要咁咧？係咪？ 太痛啦！ 哎呀，唔好滯啦， 太危險。 今日我哋讲下讨论区啊，讲最怀念嘅、最难忘、最中意嘅屋企人曾经煮过俾你食嘅冬至菜又好，或者年尾啊贺年菜又好，呢、這个时候特别多好点子啊，即系好多谂法啊。新年又好快到啦，一月廿二号嘛， 好快啊，今年 非常快啊， 咁可能又要谂紧，诶点去嗰啲咩啊贺年啊， 系啊贺年食品 年啊， 冇错， 等等嘅啊，欢迎分享。我哋有可能冇听呢首 Beyond 嘅。情人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拖累，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退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 望常情，人生本可以风轻云淡，海阔天空。在这个世界上，不理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当中有好人，有坏人，有奇怪的人，有出色的人。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不理你愿意不愿意，总有人喜欢你，亦都有人讨厌你。喜欢你的人可能占两成，讨厌你的人亦都占两成，其他不理你的人就是剩下的六成。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事实，无论你是什么人，有钱没钱，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假如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喜欢我们的 20% 人的身上，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沐浴在阳光一样那么开心。但如果你将你的注意力摆在讨厌你那 20% 的人身上，你的生活就充满灰暗，烦恼不断。其实每一个人生长的环境都不一样，出生的家庭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事物对所有东西的理解能力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做出的认识判断决定是有差异的，你的意见和人家是会不同。有阵时就好似核子摸象一样，同一样事物你咁样睇，人哋可能会有相反嘅睇法。所以当你表达出一个期待嘅画面嘅时候，未必会得到人哋嘅认同，甚至人哋会嘲笑你，话你系傻仔添。但系既然你自己有自己嘅睇法，又使乜介意呢？一件事唔系要得到所有人嘅认同先去做。一句话不是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先去讲。在人生之中，我们不要勉强哪个要接纳我们，也不要勉强自己去接纳哪个人。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跟一些了解我们明白我们的人去讲一些我们明白的事情。人于天地之间似蝼蚁千万，就算只有1%的人赞同我们都已经不错了。我可以藉着这个这么大的力量去完成我们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跟你了解我们的人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安逸地做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忘记他，由他了。怨恨恐惧试图去改变人家都不需要的，需要的只是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将有限的时间精力摆在人生这件事上面。这样为了三餐一宿，就算点忙都好，依然可以云淡风轻，海阔天空。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事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生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志雄 萝卜， 我是老鸡茄梁继章，我们的节目就好像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讲起食呢个冬至饭咧，或者食饭啦吓，即系我记得我以前屋企咧，嗱，我唔知道你哋屋企会唔会咁样，有一个 pattern 嘅，有个图案嘅。第一样嘢一定，基本上系一定噶啦，90%噶啦，饮汤先，同埋阿妈一定会有汤啊，无论系一啲好嗱，以前啲家庭主妇咧又比较少用啲罐头汤，我阿妈比较少用罐头，真系自己 煲老火 自己煲 嘅，未必老火啦，滚汤都有，即系抌啲菜落去， 但一定有汤， 但系一定有汤。 等于我屋企一定要有蒸咸鱼， 系啊， 每一日。 每一 餐，每一餐。 但系你食唔食噶咸鱼？ 食，因为系我阿我爷，我爷食饭系一定要有咸鱼， 比较少啲。 系啊，所以咧，你一闻到咸鱼同埋饭香，你就知道开饭啦。 哦，好犀利 啊！以前啲老人家会比较喜欢食咸鱼啊，咩腐乳啊嗰啲，我阿爷都食嘅嗰啲。 系啊， 啲味你讲啱，好浓嘅， 好浓嘅。你一闻到嗰两样嘢，你就知道噶啦。系啦，系啊，屋企嘅味道。 咁我屋企咧个图案就系啦，先饮汤啦，饮完汤之后就收翻啲碗装饭，而食完饭咧。多数都会食一个生果，无论是苹果、橙咁，即系呢个一定 系， 你哋会唔会？ 会噶，我哋都系不汤先。不过咧，我哋咧，我中意我自己换汤加埋渣，又系饮埋汤啦，先系装饭嘅。 啊，都系渣汤渣，有时会另外有一只碟滗啲渣出嚟，大家 食。我屋企就系咁样，汤渣系有另诶系送嚟嘅， 上嘅 系啦，系啦，就加埋喺里面。冇错， 系啊，我觉得系几开心。 有啲汤渣好好食。 系啊，我最中意食汤渣。 嗯，譬如话西洋菜煲肥瘦猪肉，系咪叫？ 系啊，肥瘦猪肉， 即系半肥瘦嗰啲。 我净 系想讲，因为你以前咧冇咁多咩健康嘅考量。所有嘅嘢其實基本上最緊要嘅就係美味。嗰陣時候咧，你有冇記得冬天咧？如果你嗰個湯啦，你擺咗你一陣嘅話咧，佢會鋪咗一陣油喺上面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啦，佢買嘅佢煲嘅豬肉嘅話咧，就係一啲嘅半肥瘦嘅豬肉。咁樣咧，佢係特別香， 同埋 係特別好味嘅。 白色嗰 嚿，你而家唔會用噶嘛？ 係啊，肥啊，膽固醇啊， 係 啊。 雖然係，但仍覺得好食咯。 仍覺得 好食， 嗱，即係嗰陣糕真係幾好食噶。 但我唔敢食啊！ 有豬皮添㗎，係啊，有豬皮一齊㗎，好似五花腩咁樣，好 魔鬼， 好好味㗎。 擺咗落口就唔想掠出嚟。 係啊，你點少少豉油啊？嗬，熟油豉油啊， 好魔鬼， 一流啊，一流啊，一流啊！ 不過大家分享俾我哋嘅話，都令到我哋真係有好多嘅懷念，同埋好多嘅回憶啊！嚇，亦都好肚餓啦。 期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3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3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4.4跌6蚊，阿里巴巴84.8跌2.25，旭辉控股集团1.15跌1.8，美团176.8跌2蚊，雅居乐集团2.35跌4.6，南方恒生科技3.98跌咗6.8，恒生中国企业65.9跌9.4，盈富基金19.33跌1.8，药明生物50.25升咗5仙，快手67.9跌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9.513，瑞士法郎8.411，澳元5.25，加元5.717，新西兰元4.976，欧元8.288，每百日元对港元5.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5点，升77点，港金报1657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1美元，卖出179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新界区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啦，有路陷，加上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有路陷同埋交通意外，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啊，嗱，睇到近年嚟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一月八日举行嘅村代表选举，同一月十五日举行嘅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嘅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嘅现有乡村或墟镇，就唔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你怀念嘅冬至嘅一道菜，不论系边个煮俾你食嘅都可以。 冇错，嗯，就算工人姐姐都得嘅。 工人姐姐都好犀利㗎， 因为呢我以前呢帮过我有工人姐姐呢，佢煮餸好叻喎，佢仲教埋我咁。我最记得嘅係蒸雞呀，佢呢你唔使由头到尾开住个火㗎，应该係蒸一半焗一半，即係我唔记得开几多分钟啦，然之后熄咗个火，就等佢嗰里面嘅余温呢係焗熟，佢咁样先至乱埋。我点解你咁叻嘅熄，即係因为佢一个外籍嘅工人姐姐啦，佢以前有个婆婆教佢，因为佢以前系帮一个老婆婆嘅，咁老婆婆将全身嘅功力尽受于佢，咁就学识咗好多我哋中国嘅菜式辣咁样咯。 冇错，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成日会觉得嗰啲嘢要熟嘅话就要蒸好耐，或者就系即系明火要搞好耐。其实大家都睇少咗嘅就系，有时有好多嘢咧，嗰啲余温啊，佢仲喺度焗紧嘅，佢仲喺度煮紧嘅，所以好多时候咧系 只要 唔 好 开 盖得 嘅。等于你好中意食煎蛋啦，其实煎蛋嘢你知唔知系大部分嘅时候嘅，其实基本上系用佢嘅余温嚟去整熟佢嘅咋。 例如咧， 例如如果你要煎一个蛋啦，譬如可能就系你打咗落去啦，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我唔知道你要食呢个太阳蛋定系点样啦，我就一定会反一反佢，就至少嘅就系两边都叫做辣一辣嘅。咁其实当我一反嘅时候，我就熄火噶啦。咁用佢个余温嘅，基本上咧佢就已经系可以嘅，就系嗰啲蛋白咧系会成形啦。咁而且佢就佢唔会过熟咯。 啊、 你永远都系咁嘅，但 系 你以前你系咧煎荷包蛋嘅时候，你反咗之后嘅话，你仲仍然开住个火噶嘛，唔使噶 啦， 因为你个蛋根本上系啊嗰个镬已经系热噶啦。 我通常咧，如果煎蛋咧，我就净系反一面，即系我唔会反佢嘅，即系有得佢嗰个橙色个向嗰啲叫 sunshine up 啊嘛，系啦。但系咧有时咧，因为我喺雪柜攞出嚟买啲蛋， 冻噶， 可能会有少少，你一食个黄咧冻嘅。 系啊， 咁我而家就再煎耐啲，即系等佢个黄都起码有少少温度。系咁咧就会好啲咯。 我仲见到有一啲人佢哋个做法会点样咧？就系当你煎咗之后啦，佢已经成咗形啦，跟住你上面嗰度，你又唔会话即系净系蛋冻冰冰啦。咁我就洒啲水落去之后，吸住个肉个盖佢。 洒水？ 洒啲水落去你个镬嗰度嘅话，就吸住个盖佢。跟住佢就系佢咪用嗰啲蒸汽， 水蒸汽嚟 焗熟佢，又焗熟佢咯。跟住你一开翻嘅时候嘅话咧，佢上面佢就佢哋已经又系芒咗一块嗰啲。 我而家学识啦。有时我会即系先，我有两个时间嘅。先蒸一个时间，然后咧就用余温焗一个时间咁咯。 你个问题嘅就系蒸水， 蒸鸡髀啊，蒸鸡翼啊，即系蒸嘢咯。总之蒸嘢 系啦，你系需要成日咁样做咯，系咪？系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蒸鱼？我真系请教个大师傅。 我都系咁谂，佢就讲嚟讲去都系鱼尾汤啊，或者 鱼头。 你 冇第二啲？ 我专研究蒸鱼，我真系 知道犀利犀利。 系啊，因为我啱啱礼拜日买一条。都几大条嘅鱼， 咩 鱼啊？ 东星斑啊， 哦 ，OK， 20两啊，成300条啊， 应该啦。 佢因为我问佢，哇咁大条鱼点样蒸啊？即系嗰个 有几大条啊？咪比一比啊？ 咁 哇手臂啊， 你直头系 成个 B B 咁长 诶，酒楼嗰度诶食嘢嘅嗰啲噶咯， 系啊， 成家人咯，差唔多啦。如果中意食嘅话， 系啊，佢话即系一般都系咁大条，你一人买一人唔买，佢多数即系佢啲货系咁。 明， 你最好系问鱼贩嘅，其实蒸鱼佢就最叻嘅。 系啊， 呢个大约要蒸几耐？ 佢話你中意食緊緊熟定係咩先？我話我最中意梗係緊緊熟啦，又滑又剩，最好啲魚肉啊， 啱啱好嚟嚟骨。 我都冇蒸過咁大，我估啊，我估啊，十二至十五分鐘。 十分鐘佢話 係， 不過佢話你最關鍵咧就係話嚇要焗。佢話咧你唔好蒸，譬如話十分鐘咧，你就係九分半鐘。係 唔好開蓋， 係啦， 熄 爐 火， 係啦。佢話個碟。由你真係咧揭呢個蓋啦，十分鐘到你拎出去咧，個碟其實仲熱嘅。佢話嗰啲熱 焗幾耐？焗幾耐？ 五分鐘咯。啊，唔係，半分鐘，半分鐘，因為十分鐘係蒸九分半。 其實焗半分鐘好少嘅啫喎。 係，佢話夠啦，因為佢話個碟仲熱嘅。 咁 OK 啊，嗰日你食嗰啲 ，OK 啊。佢話攞出嚟咧就啱啱好啊。 十分鐘得啦咩？ 係啊，得噶啦，得噶啦，係啊。佢話千祈唔好咧。佢话用水滚嚟蒸嗰条鱼，即系啲水滚，你先放落去蒸，你就唔好用 即 系 随冻水落啊？意思系 唔系用冻水落？唔好用冻水落。 头先你话唔好水滚啊嘛？头先你话你讲多一次啊？ 你知唔知你自己讲紧乜嘢？ 我知 吓，咁系几时落你条鱼？ 煲滚啲水， 咁咪系 放条鱼 吓，咪煲滚啲水。你话唔好滚水落， 系啊？你话唔好滚水落， 你头先话唔好滚水落啊？ 我搞错。就蒸十分钟，但系咧九分半咧就熄咗个炉去。用翻嗰半分鐘咧就焗熟佢，跟住咧就攞出去，佢話就會啱啱好噶啦。 即 係 你真實經驗都係 OK 嘅， 係 OK 啊。 肯定魚咪唔係蟹啊嘛， 係魚嚟嘅。我問過佢啦， 其實係蝦。 我親口問佢，佢親口答我。 同埋條魚嘅大小喎，應該有相角。我估計， 我覺得蒸乜蒸乜都係要慢慢試下試下。今次唔即係太熟啦，咁我又下次放翻少少。 你唔係每次都係啱咯， 因為佢 個 魚嘅厚啲同薄啲又唔同嘅。 咁佢嘅魚佢嘅係啊冇錯，厚薄啦，以及嘅就係佢嗰個 texture 啊，因為其實你魚肉係唔同嘅，有啲係滑嘅，係啦， 冇錯冇錯， 係啦，有啲係比較係。 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呢个吓贺年嘅或者系呢一个冬至啦，咁样有位朋友叫 Lau Shuk Ha， 佢话你讲嗰啲半肥瘦猪系叫猪脏系咩？ 叫猪脏咩？ 半肥瘦就 真 系肥瘦啦，系猪脏咩？ 我都愿闻其详啊，因为 我唔知。 总之我见到佢又有皮，又有猪肉，又有肥肉，系三层嘅， 同埋有时咧 旧咁拎翻嚟嘅。 我系懒嘅，我系会点咧？我唔知你哋啦，我系会同个猪肉佬讲，我要我嚟煲西洋菜汤啊，你同我攞啦咁样。咁所以我唔知佢系俾猪脏啊、猪皮啊定咩，因为佢帮我切出嚟嘅啫嘛。 系啊， 我只系话俾你，我要煲乜嘢？ 我唔知边个位噶嘛。 系啦，咁因为佢 suppose 应该 有时有西施瓜。有时有猪尾骨系嘛，有时又话扒头啊，好多噶排骨头， 我 系 将个决定权 等等 交俾嗰个猪贩嘅， 冇错。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话翻俾我哋知咯，系嘛？我觉得嗰嚿嘢好劲。我记得嗰阵时候，我阿嫲拎翻嚟嘅时候咧，仲有啲猪毛噶。 有 烧噶， 要 烧噶， 系啊，我哋煲汤嘅，同埋就我记得嗰阵时候过嚟煲汤嗰，佢特别鲜甜系乜嘢咧？原来我问一问佢哋先至话系加咗。冬加咗呢一个 蜜枣 马蹄， 马蹄蜜枣都系噶。 我冬至咧屋企系必定会煲呢个汤嘅，就系呢一个嘅莲藕粉葛马蹄汤。 哇！ 跟住就系煲头先你所讲嗰只加肉，就 加肉。 头先你所讲嘅嗰嚿肉。咁你一翻屋企嘅时候就系闻到门口就一定系闻到嘅就系莲藕同埋嘅就系粉葛汤嘅味道，先闻咗呢个。 粉葛马蹄 系啦，马蹄 边样嘢重啲？ 我以前嘅就我唔知道佢有马蹄啦，咁我就佢。有个回甘嘅，你一饮完之后嘅话咧系甜嘅，嗰阵鲜甜系来自肉嘅定系乜嘢咧？我一路都唔知道。我有一次我同我个大嫂喺度倾开偈嘅时候咧，佢先至喺度讲嘅就话：你知唔知嗰阵时候我哋铺头煲嘅系加马蹄嘅，仲要系加好多马蹄，好难搞噶嘛？你都知道西 人啊，批皮 手指都批断， 手指都批断， 我真 系憎，好憎啊！ 同埋咧，发觉咧，可能我俾人呃啦，次次啲马蹄咧，十个有八个都系烂嘅。 冇错， 你有冇呢个经验啊？ 我冇买马蹄过，唔中意马蹄。 系臭噶， 咁你夸张啲， 真系 臭又辣， 又臭又辣，你都买？ 我仲要批，我要批 喺 里面。 佢因为咧，佢个皮，佢个皮好深色啊，你真系好难睇得穿 佢 到底。 佢仲有啲泥渍， 有啲泥啊。首先你洗走啲泥， 好激气啦。 跟住佢又。 粒特不平喎，即係你又好難批喎。 冇錯，同埋有細粒喎。 係啊， 你都唔知點批。 你批一次馬蹄，我保證你一個月都唔想再食馬蹄。 係啊， 我唔食，我寧願唔食。 但係你諗下嗰陣時候，佢哋就係精緻到嘅啫，我淨係煲個湯咋，佢哋要批馬蹄，你諗下用幾多時間？ 係有一段時間。 唔知咁好味啊！ 我會買一啲咧即成嘅，佢啲批咗嘅嗰啲咯， 嗰啲兩碼子事， 但係淡貓貓咯， 係啊， 唔知點解咧？ 係咯， 所有批起嘅嘢我都唔中意， 咩白果啊、栗子。講翻呢一樣嘢，我就會諗翻好多以前佢哋啲嘢咯。佢哋煮一個冬至嘅飯咧，係、幾日之前已經浸緊啲嘢噶啦。 翻嚟我哋繼續介紹只歌先，呢只歌犀利啊！ 犀利啊 ！To Go 啊，唱歌嘅朋友佢就係 Andy 啊，佢叫做黎展峰，新人啦、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聽下呢一首嘅歌曲，係啦，感覺上嘅就係有呢一種啊，開開心心同埋熱辣嘅感覺。 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個下晝。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当世界转圈梦中。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亲？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际缘。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多世界转圈。 黎子峰嘅呢一首《To Go》，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头先咧讲咗咧，睇翻好多朋友留言咧，我哋回忆翻晒嚟，我就谂啊，喂，原来即系我突然有呢个感觉，原来咧好多家家户户嘅妈妈、嫲嫲、工人姐姐都有煮呢一味餸嘅喎。其中一味系乜嘢咧？ 红丝发菜。 No， 茄汁煎虾碌。 系啦，虾碌啊。 茄汁煎蝦碌啊！ 係啊， 我突然間諗翻嗰種喺舌頭嗰種茄汁嘅酸酸甜甜，同埋嗰啲蝦殼嘅酸酸嗰種 咬落去咔一聲嗰種感覺。 茄汁煎蝦碌真係非常好食噶， 同埋其實好簡單。 首先 假日如果真係有得食， 如果揀十蝦咧，我係一嚟就搣咗個蝦殼咁啊。但係咧，如果茄汁煎蝦碌，你係會先舐咗個蝦殼先， 冇錯， 唔食得都舐下佢。 雖然係整到個手指好污糟邋遢、黐黐笠笠，但係嗰種就係感覺。 是啊、 就是家的味道了、 啊啊啊、 我不如你先說吧 你大佬嘛 茄汁煎蝦碌就是我其中一樣以前呢我媽咪會整嘅，喺呢個就冇乜分年尾咧，但通常咧有客人嚟啊，即係比較隆重嘅晚餐， 客 因為喂海鮮都係 好貴 嘅， 一般以前啲係啊中上或中下家庭嚟講都唔係成日買噶，係啊，咁所以蝦整得蝦咧就通常就已經係嗰晚應該有客人嚟或者係 大排筵席， 大排筵席啊，農曆年啊、賀年啊、冬至呢啲餐咯， 我記得 咁海鮮即係蝦碌煮蝦茄汁咧係好好食嘅，即我頭先所講。平时我哋一嚟就搣咗个虾壳嘅，但如果茄汁煎咧，哇，滗埋嗰啲汁 先啊， 滗埋嗰啲汁，即系碟里边啲汁。因为茄汁咧，我唔知道你哋咧，我屋企咧平时咧好中意整一样嘢，我系俾我捞饭嘅，叫做茄汁捞啲牛肉落去嘅，即系好似半稀半结，系咪啊？类似咁，但系半稀半结嘅，即系佢唔会好结嘅，就可能捞饭嘅。我细个又好中意食呢样嘢。 有冇加蛋落去啊？ 我而家谂翻起啦，所以我到而家咧， 番茄蛋， 我都系咁中意食茄汁嘅 recipe。 系咯，嗱，系咪？嗱，呢啲咁嘅嘢系你 我 妈细个 成日整 嘅味道嚟噶， 茄汁牛肉捞饭俾我食。咁我而家譬如啊，而家啲意粉咪好多汁拣嘅， 冇错。 有呢个卡邦尼啦，有茄汁，但我99%咧，我都系拣翻茄汁。嘅湯 係啊，冇錯， 汁底。 就算係嘅話，佢白湯同埋紅湯， 我 都係飲紅湯嘅。 我諗呢個都係細個慢慢養成嘅一種嘅選取向咯。 係啊，咪就係你阿媽俾你。 係啊， 屋企煮飯嗰個人影響你咯。 以前白飯撈啲茄汁，撈啲牛肉咧，好好，我覺得 好 食。 好食㗎， 你都有嘅咩？ 有我就唔係食呢一個，我就係食呢一個嘅，就係茄汁蝦。茄汁蝦，我嗰陣時我咪寫過有一篇嘢去懷念我爸爸嘅，佢就係整茄汁蝦咯。你見到佢手起刀落，佢完全知道喺度做緊啲咩嘢。 我想問咧，你識唔識？而家你識整 未啊？我唔識啊。 係咪就咁撈啲茄汁就得㗎？我都真係好想試下講開又講。 唔係㗎，佢仲要用埋嗰一罐罐頭嘅菠蘿。里面嘅汁，系咪就好犀利啊？ 風馬牛不相及， 唔係 啊， 茄汁 蝦又 要菠蘿㗎，係 啲湯啊。 佢嗰頭就叫我開一罐嘢，跟住嗰個菠蘿嘅就喺個罐裏邊度切，切完之後嘅話咧，就倒咗啲菠蘿落去之後，咁跟住佢就即係撈緊個汁啦，撈緊個茄汁嘅同時，佢亦都就係攞埋，因為我就諗住倒啊嘛，佢就唔好，又就係要呢啲糖水，跟住咧再整落去，再倒落去， 唔會㗎， 唔甜㗎，佢咪就係要啲糖水嘅 甜 甜。 試過 係嘛？ 又 係 咁樣啊？ 係嗱，我印象中咧，即係爸爸走咗之後就冇得食噶啦呢味嘢。我 爸爸就係整嘅以前， 係佢以前整嘅咧，我最記得咧。 你爸爸整嘅點解咁叻嘅？ 唔知啊，佢先係乾煎嗰啲蝦碌先， 冇錯， 乾煎先，然後到咁上下啦。我唔知點解佢又唔睇鐘，唔睇表，總之佢見到好似變色咯。 因為只蝦佢變色嘅話，就即係已經半熟啦。 係啦，佢就落茄汁先。 嗯。 兜下去， 茄汁意思系咪一樽嗰啲即食嗰啲啊？ 系啊，跟住佢再开啲 水 啊，系啊，搞嘅。然后咧就最后，如果真系有人嚟咧，就有菠萝；冇人嚟就冇菠萝啦。就放落去，就问我多定少啊？梗系多啦。 咩多定少啊？ 菠萝啊，跟住我仲要留起两片，摆落雪柜，我得闲就食嘅。嗰个蝦碌就系咁样，好好食。 原来有菠萝噶， 系啊，仲有葱都会有，两条葱喺度。 系啊，嗰啲味道嘅层次嚟嘅，即系你会闻到嘅，同埋你食落去嘅嘢嘅话，就会有唔同。 咁我想问多一样嘢，你仔细啲，海虾同嘅基围虾有冇分别啊？如果整啲味食， 有分别， 因为价钱都唔同啦，系咪先？海虾贵 嘅或者系煮嘅，系啦，同埋个大细嘅话，全部都你都要问一问嘅，就系你买嘅嗰个人，你话俾佢听嘅就系我今日搵嚟蒸虾嘅，或者我系搵嚟煮虾咯， 冇错， 完全 系 唔同 嘅。 好似倾佢都系大啲噶， 系 咪？ 倾 佢 系要大啲， 虾碌啊嘛，系咪？ 你讲紧嘅 系 茄汁虾， 就唔系用嗰啲细细只嗰啲。 不是 咁咯，好啦，咁啊，不如我又讲下啦。嗱，除咗你话即系茄汁虾之外嘅话，我见到有一啲客家人咧，就系嗰啲嘅Facebook。 裏面都有留嘅咧，我係好懷念嘅就係我嫲嫲喺冬至一定會有嘅就係豬肉撥。 嗯 ，OK， 仲有嘅就系我姑姐嘅豉油鸡，同埋我大姑妈嘅豉油猪扒， 哇， 全部都系好简单嘅嘢嚟嘅啫。豉油 豉油鸡我食得多啦， 豉油猪扒， 豉油鸡我都食过， 好食到飞起。 豉油 鸡 我而家都识整啦， 系啊，豉油鸡佢就原来我话个朋友刁转嘅地方就系佢要加可乐。 哦哦， 系啦，系一定要加嘅。 有唔同食法啦，有加亦得，唔加亦都有另外一种食法。 我嘅意思嘅就系我嘅味道，我嘅味道就系我要食嘅就系我系我姑姐佢整嘅，佢就原来到最后尾嘅时候又系啦，有一次讲我话点解你啲豉油鸡特别好味嘅咁样，佢话梗系啦，系要加 汽水 嘅甜味，嗰只 汽水嘅甜味， 唔单止系嗰个甜味添啊，系特别系一定系要嗰只咯，系啊，咁佢话仲有一啲好似有焦糖嘅味道嘅咁样咯，所以其实系好得意嘅。嗱，我想讲嘅仲有嘅就系一种咧叫做。煮鱼标，亦都系客家送嚟嘅。 鱼扑系咪即系？ 唔系鱼扑，系叫鱼标。鱼标嘅就系嗰啲大嘅，系咪佢哋好似话系鱼 春啊？ 不是，鱼标你上去睇一睇啊，系啦，就唔系一般嗰啲鱼扑或者系鱼肚。总之我哋客家人嘅就系做鱼漂，就是、煮鱼标。咁、其实佢系好简单嘅啫，但系你一定系要喺大时大节你先做到。点解咧？佢个汤因为佢系用蒸完嘅鸡汁嚟煮嘅。你谂下你死未？你蒸完剩翻嗰啲鸡汁已经系你鸡嘅精华， 精华嚟 再倒埋 啦。咁跟住佢就系用呢一个鸡汁嚟去熬一个汤，仲要放入中国嘅芹菜，要有猪肉。蝦乾、瑤柱、冬菇、一啲蒜，爆香曬佢之後嘅話咧，佢滾完啲湯之後咧，再擺埋呢一個魚標落去， 好嘥功夫， 好嘥功夫， 但 係 好好飲， 係永遠都食曬嘅， 係啦，我覺得好好飲 所有嘅嘢啦，咁我哋先至會開始食其他嘅嘢啦。因為第一魚標係好貴嘅，第二嘅就係、是、正如你所講，好嘥功夫， 好嘥功夫。 你諗下，重要嘅就係、是、你淨係嗰度雞汁嗰個湯咋，哇，已經好食到你就係死啊！真係呢一、個煮魚標啦，另外仲係我想揾翻嘅 recipe 嘅就係咩咧？就係嫲嫲嘅豬肉撥咯，豬肉撥嗰種我又係食唔翻嘅。其實好簡單嘅啫，蒜頭、豆豉同埋一啲糖啊、鹽啊咁樣嘅啫，同埋生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已经就释法提请中央，中央驻港三个不同机构和港澳办都已经表示支持，相信事情一定要按住内地的法律法规进行，自己亦都期待中央尽快作出决定。被问到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载的影片显示黑白色的香港区旗，李家超说区旗不正确，涉及外交事务，特区政府已经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沟通，将会从外交途径处理。另外，对于政府就加强规管众筹活动进行公众咨询，建议成立众筹事务办公室一站式，李家超认为在网上筹集资金的活动在法律上有很多空洞的地方，要制定有力的管制方法。Google 公司早前拒絕將正確的國歌在搜尋器置頂，說不會操控搜尋結果。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歌代表國家和民族尊嚴，並非只是商業、日常交通或者價格等資訊，提供資訊一方必須要嚴肅看待，特區政府會再與 Google 聯絡糾正情況。他認為眾所周知， Google 有方法處理問題，是不是选择作出纠正，如果仍然不移除，相信对方有很多方面需要作出交代。他又强调 Google 政策表明会因应法例原因移除搜寻内容，而明显如果播错国歌是藐视行为，是一种侮辱，违反香港国歌法，移除相关资料符合公司的政策。 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概念，并且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共同治理计划属于资助性质，当局仍然在商讨金额等细节，相信政府会资助大约一半和设有上限。当局是会加强宣传，希望有更多的医生加入。国家海关总署说，要积极推进边境陆路口岸有序复开。海关总署在官方微信公布，党委书记兼署长余建华昨日主持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国海关要围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口岸疫情防控措施，大力协调保障各类口岸通关顺畅，守住防控输入防线的同时，便利国际经贸往来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1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4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6，跌7.8；阿里巴巴84.35，跌2.7；旭辉控股集团1.13，跌2毫；美团175.1，跌3.7；雅居乐集团2.33，跌4.8；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咗8.2；恒生中国企业65.58，跌1.26；盈富基金19.24，跌咗2.7；快手67.65，跌2.65；药明生物50.15，跌咗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33.6，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6，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8点，跌569点。港金报16,640元，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7美元，卖出1,79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区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同埋路陷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天富海湾一段就比较挤塞，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着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lbert R 欧瑞强陪你过冬至。每年做冬，我最中意咧就系饮屋企嘅椰子鸡汤，取其寓意，有椰有子，整整齐齐，谂起都暖入心啦，甜入心啊！加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 哇，喺食指大动啊！今日讲到咧，好想食啊！唔单止谂起嗰啲贺年嘅啦，平时想食嘅嘢都喺个脑海里边浮晒出嚟啦。 多谢你哋咯，系、嘛？都有谂到好翻，即系谂翻好多以前嘅，就可能即系你嘅爸爸、妈妈、你嘅嫲嫲，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可能已经唔喺身边嘅人。 除咗菜式之外咧，阿发发佢讲一样嘢都系嘅，即系个饮食嘅方法啦。佢咧其中一样叫做打边炉，其实喺贺年嘅时候未必系煮嘢嘅，而打边炉咧，佢怀念一家人打边炉咧，冬天嘅感觉好冻啊嘛，以前旧式嗰啲梯煲打边炉咧，特别感觉好暖嘅。 我记系用炭炉添啊， 系啊， 炭炉啊，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系啦，火水炉又有 喺街市买嘅鲜牛肉蔬菜特别新鲜咧，简简单咧，点啲生抽已经好好食噶啦。而家食肆咧，就算食好靓嘅，都未必有呢个感觉。 嗯， 同埋过年咧，最中意同妈咪咧、细佬一齐整炸油角，由猜面粉到包砂糖、花生碎材料，简单啊，系一种好开心嘅回忆嚟嘅。 你等迟少少先讲啊，新年应该有嚟噶啦，我哋好快噶啫，系咪 ？OK， 好啦，马小强， 好，我想。讲我汤圆啊，我啱睇到咧，阿 Karen 啊 ，Karen 张啊，佢话佢系台山人吓，咁佢嘅咸汤圆咧，其实同我都系一样，因为新会都系台山嗰头嘅，咁我发觉佢个汤底同我嗰个都差唔多，我但系因为呢两年妈妈真系佢话好攰，冇力啦，唔整啦，佢个汤底同我一样嘅，佢话炒熟嗰啲碎猪肉啊、虾米啊、腊肠粒啊、冬菇粒。靓鱼肉咧，我哋就好少放嘅。最关键咧就系话，佢话水滚先放汤圆。因为如果唔滚放汤圆咧，就会出事啦。我啱呢个礼拜日就出事啦。屋企人就唔系水滚先放汤圆，佢哋就买咗啲芝麻汤圆，放落去，结果啲汤圆爆晒，成个汤底黑掹掹嘅。於是咧，媽媽又喺度鬧啦！啊，點解要湯圓啊？即係做冬做節，點解要整啲黑色嘅湯圓？嚇、我真係啊！咁佢突然間覺得掹掹唔中意。咁但係咧，佢又記錯喎。佢話唔應該唔係花生碎嘅湯圓咩？我話俾佢聽，唔係。以前我哋嗰啲湯圓咧，都係切一粒片糖塞入去嘅啫。花生碎咧就頭先啊發發咁講啦，就係整油角嘅時候咧，就研碎曬花生，仲要係攞個玻璃樽喺個盤嗰度碌碌碌碌研碎曬啲花生，加砂糖咁樣整嘅。咁另外一樣我最懷念媽媽整嘅咧就係釀鯪魚，我曾經早幾年試過，但都整唔到佢個味道，因為佢剁咧我係剁。我真的都剁不到啊，因为我家姐话你咁样剁梗唔得啦，要文武刀两只一起剁，系啊。 但我想问咧，鲮鱼系咪有啲街市上面有啲 ready made 佢整咗？ 我唔好食，我唔中意嗰啲。 佢有少少似啲咩嘢咧？似我哋食煎酿三宝。 但系如果你讲紧嗰一只嘅话咧，其实佢系比较大嚿少少嘅。咁啊，同埋你自己剁嘅鲮鱼嘅话咧，你里面系会加咗有一啲嘅就系肥瘦猪肉嗰个比例好紧要啦。 腊肉我哋加腊肉。 要加腊肉啦，有啲人会甚至乎会加啲咸鱼落去嘅。 加咸鱼 系啦，有啲咸鱼嘅。咁所以咧，佢就煎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好香，以及嘅就系同我哋食嗰啲即系屋企出面买嗰啲就煎羊三宝嘅话系不能同日而语，仲好似系咪煎咗之后嘅话系蒸噶？ 嗱，我净系煎嘅啫，就唔使蒸嘅。不过我去买鲮鱼嘅时候咧，啲师傅都话，其实唔系好多师傅识起鲮鱼肉。 佢话要剁到起胶噶嘛？ 系啊，佢仲问我你 白噶嘛？ 我问我想买两条，一条开，另外一条塞入去。佢话唔够，买三条。两条就剁碎去，另外一条咧就留翻个皮，剁完嗰啲咧就塞翻去。 高深，我完全听唔明。 高深， 你有冇食过呢个？ 我 有 嘅， 好好食噶。你会可以酿啲咩咧？可以酿苦瓜啦。 啊，苦瓜我又未试过。 酿苦瓜，我哋如果系客家嘅话，就会酿落苦瓜。 其实系咪讲煎三宝嗰啲咁样嘅嘢咧？ 煎酿三宝里面嗰嚿嘢，但系我讲紧个鲮鱼肉嘅话，其实唔系净系鲮鱼肉咁简单。如果煎酿三宝就净系得鲮鱼肉，系咪？但系头先我哋 再加腊肠 嘛。每一个人屋企都加唔同嘅嘢。 O K， 同埋佢因为其中嘅鲮鱼咧，嗰啲肉起晒出嚟啦，个皮仲系完整嘅，就将嗰啲鲮鱼肉塞翻入去，铺翻埋去。 但系佢 剁 嘅时候，佢系点样剁咧？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佢两把刀一齐剁嘅。咁啊，剁完之后嘅话咧，仲要系拎出嚟咧，就要搭嘅，你要搭到佢起胶。 我而家明点解阿妈煮饭要由朝头早煮到夜晚。 系啊， 而家明啦，系咪？佢唔系净系煮一样，佢系话就 系 八样餸，全部嘅就系佢一日里面起晒。仲要你有冇忘记嗰阵时候嘅话，我哋屋企普遍都系个厨房好细， 系 啊， 但系佢又煲汤，又蒸嘢，又整虾碌，但系都系嗰两个炉。 唔單止啊，以前 係 由零開始啊，咩叫由零開始咧？係買只各各各各聲會行嘅雞翻嚟，由湯開個過程由零開始。而家邊度仲有人買？即係唔可以添啦！而家即係以前係真係買一隻雞翻嚟，有養幾日啊，買一隻湯嗰啲咁樣。 係啊，養個初二最後嗰隻湯埋搞掂。 唔單止咁啊，同埋如果係嘅話，唔係應該係冬至哦。過年嘅時候年年有餘噶嘛，你屋企一定有條鯉魚 嘅。係 啊， 係啊，擺喺個魚缸個缸度嘅，係啊，就遊嚟遊去，遊嚟遊去噶。 缸 係啊， 自己會養得到嘅咩？ 我就屋企會擺喺嗰個就係沖涼缸。 咁就冇沖，呢啲人冇沖涼。 沖涼唔可以用沖涼缸沖涼。 搞錯。 又或者你可以同条鱼一齐冲凉，好奇怪噶！以前屋企有好多嘢， 翻嚟再讲。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意默契，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灵的气味，冲击的气味。 放心哼出这下文，极为高都不过想一起恨和你。海上落太累，想中落太累，难一对。 今日咧睇啲朋友嘅留言咧，有两个好共通嘅。第一就谂起主嗰个人啦，妈妈啊、爷爷啊、嫲嫲，谂翻起。第二样嘢咧就话好肚饿啊，第二 我都有 食， 我都系肚饿啊， 好肚饿啊，谂下你好想食啊，咁样系啊。同埋咧，来自唔同嘅省份，你譬如客家有客家嘅菜啦，顺德啊、潮州，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烹饪方法。但系同样地，大家就系呢两点啊。第一就好肚饿啊，同埋挂念边个啊，咁样咯。 同埋我发觉你头先。讲嘅呢个茄汁虾咧出现嘅次数好高之外嘅话咧，仲有另外一个嘅就系蚝豉发菜。 系啊， 呢、這个好味， 冇错 啊，好味，但系好贵。 系啊， 中唔中意蚝豉噶？你哋 中意 中意 中 意，中意 其实蚝 同蚝豉都中意食， 金蚝好好食啊， 但系真 好贵啊， 真唔舍得。讲真， 即系阿 Ming Chan 又讲得好啦，美食同节日通常会唤醒我哋对家人嘅无限思念，味道系来自回忆， 系非常同意。 嗰日我家姐教我一个小秘诀，佢话如果你整金蚝咧，必须要煎一煎先香嘅。 系， 你哋试过未啊？ 未。 金 蚝有， 系啊，佢话要煎一煎。 系， 系啊。如果唔系，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咁乜摆落去嗰、那个 隔饭 系啊， 饭上面。 佢话你要先煎一煎先。哇！我真系要搵，要开始学下佢哋啲煮餸嘅秘訣先。 即刻有一個朋友嘅話，我覺得真係我非常之有同感啊嚇，就係愛拎優啊，佢就話：阿約，我係客家人啊，有冇食過就係豬肉炆茄菇？有啊。 有茄菇有， 我記得嘅就係客家嘅就係啱咗薯菇，係啦係啊，咁就係呢個豬肉咧就係同埋呢個茄菇好好食，但係茄菇你要煮得好好，同埋你要處理得好好，若果唔係佢係苦嘅，係咪茄菇？係、 okay、 啊， 另外阿 Choo Choo Lamb 咧，嗱呢一個就係嗰啲唔同嘅省份嘅朋友們啦，懷念媽媽整嘅叫潮州春菜煲啊， 哇好味， 哇好味好味， 不過冇得食啦，媽媽走咗啦，咁 你繼續煮啊， 自己繼續煮啦、 啊，你煮佢 慢慢摸熟。 煮嘅嘢食咧，你会谂翻起佢。 啊！我嗰次睇一个新闻咧，好感人。佢日本有个人咧，将阿妈整嘅一样乜嘢餸咧，摆咗好多年啊。 嗯， 系阿妈临走前煮俾佢食，咁跟住妈妈走咗，佢就一路唔舍得食。后来终于个电视台访问佢，佢就真系攞翻出嚟自己煮翻。哇！一食咧就喊。 系啊， 嗰种味道，嗰种味道好难得。 冇錯啦，好啦，咁其實我頭先有講到嘅就係我有一個recipe 我想揾翻嘅啦，咁、就係咧呢一個叫做豬肉撥啦，咁、如果有朋友可以識嘅話咧，就請玩俾我知，因為其實嗰陣時候我記得咧，差唔多冬至嘅時候咧，我阿嫲就會蒸噶啦，咁佢就要一定要用嗰啲黑衣兜。嗰啲 撥， 佢一定要用嗰個撥嚟蒸嘅。佢話用嗰啲鐵嗰啲兜啊，或者係用個碟嚟蒸嘅話咧，係冇嗰個味道嘅。係要個黑衣兜嚟蒸嘅。咁啊，仲係買係買五花腩，同埋個就只係有蒜頭啦、豆豉啦、姜啦、豉油咧。豉油佢有分別有生抽同埋老抽，佢都落嘅，同埋加糖。就係咁簡單。 就豬肉撥啦。 醃咗好耐之後，咁跟住咧就係隔水蒸。我就係唔知道有冇，請各位所有嘅同好者，係啦， 因為客家菜噶嘛，因為街上面 嗱有啲嘅就係好出名嘅客家菜啦。我去嘅時候講啦，我問我就我想食一個咁樣嘅豬肉撥啫，佢哋根本未聽過， 知道， 竟然係 都未聽過。 咁但係我就知道有一間咧，就係、是都係買啲好傳統嘅同埋比較舊式嘅客家餸嘅話咧，係食過一次咁多。但係我略嫌佢真係太貴，同埋嘅就係好細只。咁同埋嘅就我試過有一次就要去到行到去三亞村，係要行行山行到去嘅。喺嗰度嘅就係有一間嘢咧，又係食一個就係傳統嘅客家菜，佢就係細細撥嘅，但係都唔 唔係嗰個味，咁、我就唔知道究竟我仲有冇 miss 咗有某啲嘅嘢。 一撥撥嘅食物咧，真係好，好有風味。我記得有一樣嘢又唔係周圍有得食嘅，嗰啲叫蒸魚腸。 哇！呢、這個好味啊！ 雞蛋 蒸魚腸啊！ 但我都唔知仲可以喺邊度食。 有啲鋪頭有得食嘅，我知道。 雞蛋 蒸 係 啊，好腥啊，好臭嘅，唔好食。 但如果蒸得好食，加啲胡椒粉咧， 哎呀！ 雞蛋蒸魚腸啊！ 我起碼兩碗飯， 係啊， 唔好同我爭。 係雞蛋蒸魚腸亦都係好好食嘅一樣嘢嚟。 係啦，仲有另外有冇啲咩嘢？其實大家都好懷念嘅咧。 其實我最懷念咧就係我媽媽整嘅雞啊！頭先我咪後都分享咗咧，因為我哋自細咧，我哋嘅主肉即係主要嘅肉食就係來自雞。咁我嗰時比較中意食雞多啲嘅咁樣，我自己啦嚇。咁所以無論豉油雞啊，我見到網上啲人都有提啊， 白切雞嘛， 雞或者鹹雞啊。 啊， 即系无论你用咩名讲都好啦， 系 好似阿 Sam 话盐焗鸡系我哋东方人版本嘅圣诞火鸡， 非常同意。 所以你哋食火鸡，我哋食盐焗鸡， 同埋屋企人翻屋企食饭一定有一只鸡。 系啊， 平时未必会有， 是啊、 但系当你齐人嘅时候嘅话，你一定有一只鸡，同埋一定有一条鱼，同埋有一个汤， 冇 错，系咪呢三样嘢走唔甩噶啦？ 冇错。 哦，我都真系好好味。 呢个就盛宴啦， 系啊，盐焗鸡啦，我觉得白切鸡都系好食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候，我见过，我唔记得咗系边个亲戚啦。佢仲要嘅就系由一只生嘅鸡攞住条颈啦，就是、全只噶嘛，我哋以前嗰啲，跟住咧佢系搵嗰啲热嘅水淋到佢熟为止嘅。 唔系佢剥咗毛未啊？ 剥咗毛 ，OK OK， 剥咗毛嘅，咁一只成只鸡嘅，咁但系咧佢就系捉住个鸡 头。因为我有啲误会咗，知唔知点解误会咗啊？ 唔系，佢剥晒噶啦。 汤鸡都系用热水去滤走啲毛噶嘛？ 唔系啊，佢真系攞住，跟住咧就系煲一煲热水，煲一煲热水之后，咁跟住咧就吓。 佢做温水，热水淋熟，咁啲味道嚟边？ 就系用热水淋熟佢。 咁冇咸味，冇嘢咩？即系调味品啊？ 佢跟住佢就自己整姜蓉咯。 哦， 以前姜蓉都系自己屋企剁噶嘛。系啊， 咁咪即系淡水， 系好似系白切鸡嚟。我谂可能嘅就 系 佢嗰啲水里面系有盐水嚟嘅，我唔知啊。 OK， 系啊，我就系见到有人咁样去烹调一个咁样嘅方法，系啊，边个我已经唔记得，我就突然间 就咁揸住自己搵滚水淋佢。 系咧， 我阿妈整 熟佢啊， 整鸡咧，家家户户都有唔同嘅方法。佢又煲煲水，放只鸡落去就整熟佢，攞翻只鸡就切，嗰、那个就系白切鸡。 煲几耐啊？ 个汤我唔知佢，我又冇問佢喎。個湯底就當係上湯， 啊、 就煲湯。 係啊， 家家户户都唔同， 係啊，淋熟佢啊。 我講淋熟佢嘅時候，我頭先有冇講咪魚標係咪？有時嘅就係佢咁樣就整完之後，嗰啲雞會有啲雞汁出嚟噶嘛。 我就用嗰個雞汁。 嗱，佢仲要用嗰個雞汁揾嚟嘅就係煮魚標啦，甚至乎係揾嚟嘅就係灼熟啲生菜。所以你嗰啲生菜係有雞 味 嘅， 入曬味， 同埋有啲雞油喺度嘅個兜水， 好鬼醒啊！ 真係好啊！ 係啊，咁啊，同埋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就係揾呢個茄汁蝦啦，咁我有豬肉撥啦，仲有呢個嘅。就系、是、豉油鸡啦，同埋呢一个嘅就系豉汁嘅猪扒，似乎好似冇咩人讲。 讲嚟听下， 猪扒好似冇咩啊， 猪扒冇咩人讲。 嗱，其实点解我会觉得佢特别好食呢？就系、是、佢每一次系买新鲜嘅猪扒，而且每一日我翻嚟嘅时候咧，应该系咁样讲，我系去佢屋企，佢先至会特别要煮俾我哋食嘅。嗰啲猪扒嘅就系其实咧个卖相系非常之丑样。 点解啊？ 因为佢用好多嘅老抽去腌佢，老抽系黑色嘅。 系啊， 细路仔你见到啲黑色嘅嘢嘅话，你觉得系好恐怖。 掹掹 一但系你一食落去，佢系甜嘅，因为佢用咗好多嘅糖去腌佢。咁所以咧就系咧，我就佢我问过佢啦，呢个系我大姑妈嘅一个即系好劲嘅功夫菜。咁佢就系话，其实系你要剁佢，你要剁佢嘅时候嘅话咧，剁到佢淋白白， 松晒。 咁跟住佢就系一个好细嚿嘅猪扒，有能本事系剁咗之后佢变咗咧，好似系 double 咗咁样嘅，佢 扁咗。 咁跟住佢就要揾嚟腌啦，腌完之后嘅话，佢就煎就系咁简单。 哦， 但系好好送饭噶，佢一整嘅话就不得了噶啦。啲饭咧系嗰啲叫偷饭贼， 系 偷饭贼啊，几好笑喎！ 总之嘅就系、是、咁，你就系、是、总之你就一有呢、這个一、這个送嘅话，呢啲饭就会俾人食晒。 哇！即系、 啊、 你个圣诞节，你个冬至，我哋一齐嚟试下。找尋媽媽的味道， 唔單止咁樣，重要嘅就係佢專登煮多啲嘅，就跟住你可以攞翻屋企。 Oh. A Merry Christmas。 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缤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星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记挂悠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哼过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尽是个肺腑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郭富城的这首《我不的快乐圣诞》。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了，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回来我们会有福尔摩奇KK Sir会出现。所以今天查些什么案呢，有些什么困难呢，你们等下留意呢，今天要听听了。星期二去到呢个圣诞节，仲有四日咋，就要到圣诞前夕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谂定啦，到底呢时你想点玩啊？食啲乜嘢啊？冇错啦， 圣诞礼物，开 party 入波。 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为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他说中国经济前景看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将会加快释放，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带来更大机遇。科隆纳说法国赞赏中方应对疫情的新举措，期待重新激活法中人民交流，逐步恢复双方人员正常往来。在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较昨日高三度左右，预测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后期至圣诞节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03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4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蚊，跌8.4；阿里巴巴84.2，跌2.85；旭辉控股集团1.13，跌2毫；美团174.5，跌4.3；南方恒生科技3.96，跌9.6；雅居乐集团2.32，跌4.9；恒生中国企业65.52，跌1.32；盈富基金19.23，跌咗2.8；快手67.3，跌3蚊；药明生物50.2，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 英镑 9.453， 瑞士法郎 8.387， 澳元 5.194， 加元 5.695， 新西兰元 4.93， 欧元是 8.258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83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7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644 点，跌593点，港金报16,6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22美元，卖出1,79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咧都系慢车。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呢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urple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喂喂，我唔够高啊，你可唔可以攞铲车入面嘅铲叉升高我去攞件货啊？ 你都识讲啦，呢部呢系铲车，唔系升降台喎、啊。你咁样做呢唔系升高而系升天啊。 我用铲车嗰阵啊，你仲系 BB 仔嚟咋，快啲走啦。 我呢唔会帮你㗎，我建议你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安全使用铲车嘅资讯，咁样铲车呢就唔会变铲车啦。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坐电话室又有 K 机场，哇！又知道罪案嘅发生噶啦。嗱，呢种罪案咧 ，K 机场， 你唔好讲到香港咁危险先得噶。有咩罪案发生？ 唔系 而家你真系 K 机场会讲罪案啊嘛，咪罪案咪发生咯，系咪？即系我即系兜远咗少少讲吓。嗱，咁啊，即系讲到咧呢一种罪案咧，好似旧香港咧， 我咁細個都聽過一兩宗嘅嗰啲咩三郎案啊，又唔知咩啊，嗰啲富翁啊嚇，咩人家又俾人捉咗啊，類似咁樣嚇，都係發生過，我哋叫綁架案啦咁、近年又好似少咗好多喎，香港 冇錯冇錯冇錯，係啊，我 好嚴重咁樣，同埋你聽親呢啲 冇錯，呢、這個係嗱個案件本身就定完咗啦。咁、我記得我即係廿幾年前咧，就都仲耐唔耐，一年都一兩單。呢咁叫綁架案，就標咗啲細路仔，原來就勒索屋企人攞錢。 係啊，勒索。 當時咧就我哋個部門就好怕，但係咧就好認真去做呢啲案，因為點解咧？好怕，因為點解呢個案好，我哋係咁驚，同埋咁要咁重視，我哋要擺咁多人力物力咧、即係查咁多案，你啊查呢啲案咧，我哋警方擺嘅人力物力係最大，原因因為得一個嘅啫、就係一條命，人命喺度。綁架案有一個好特別嘅即系特点咧，就系话咧嗰个绑匪啊，好多时候同呢个受害嘅家庭或者个标个心系 one way or the other 都有啲关系，即系 识 啲嘅， 识 少少，识少少。点解咁讲咧？即系以前嘅绑架案里边咧，好多时候咧个绑匪系知道晒呢个富人，佢屋企个生活习惯，咁佢一定唔会标个大人噶嘛，佢、一定标个细路仔啊，因为细路仔容易控制咧，又细粒咧，又容易拎佢啦，吓，同埋咧父母咧爱子之心无微不至，你嗌乜我都俾你嘅，系、嘛？如果有人绑咗我，同我老婆攞赎金咧，佢就唔赎噶啦，系咪？ 多谢你， 系啦，咁啊，你绑佢， 千祈唔好带翻嚟， 你 千祈唔好带佢， 唔好带佢翻嚟添咁吓，所以一定系绑细路仔嘅。好啦，咁、那个问题出现咗，咁佢点解会知道呢个细路仔喺嗰时出现咧？翻工 边间学校啊？ 放学 几多点放学啊？ 冇错，佢点解会知咧？所以如果一定有少少呢个屋企里边一啲消息嘅，咁曾经破嘅案里边咧都牵涉到啊，原来个主谋咧系呢间富人嘅某啲疏堂亲戚啊，咩大舅父啊、表姨妈啊咁嗰啲咧，又试过啦。有啲系试过同呢间富人打工嘅 啲花 工人 啊、 花王啊，甚至乎曾经辞咗职离咗职嘅司机都有。咁呢班人咪知道晒佢咯。仲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好得意咧，你唔会香港始终有一个地少人多嘅地方，你唔会光天化日咧，揽住一个僆仔，原来就捧住佢，即刻掟佢上车啊嘛，见到噶嘛，日头日光白白，夜晚个小朋友唔会出街噶嘛，你绑佢嘅时候一定系日头啊嘛。好啦，咁问题出现啦，点解呢啲细路仔你绑咗都神志不知鬼不觉咧？绑完先知咧，好多时候呢个人出嚟绑佢嗰人咧，系可能佢小朋友见过，识嘅、都唔出奇嘅，咁、佢就编造一个故仔。哎呀，今日袁生嚟凑你嗰、那个陈叔叔唔得闲，我嚟咧，你等我上个车得啦。咁、那个小朋友咪上车。 但系咧，如果针对呢一啲咧，有啲嘅名校咧、幼稚园咧，后有啲叫放学卡噶、即系你如果去到你求其点名，喂，我接下陈小明，你有放学卡咧？你冇放学卡咧？几大蛇咬都唔俾你噶。 冇错，冇错，呢个系啊，呢个好嘅，呢个好嘅。 就算你明明认得。除非真係認得啦，譬如我係佢阿爸，我成日都嚟，除非係咁啦。 係啦， 但如果唔係咧，佢哋都執得幾正。你冇放學卡咧，佢係點都唔會俾個小朋友交俾你。 冇錯，冇錯，係啦。 咁其實我有時候我有睇過咧，外國嘅有一個片集咧，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嗰啲阿 Sir 教嗰啲小朋友，千祈咧就唔好跟人哋上車。 冇錯。 佢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嘅就係話，千祈唔好離開嘅就係第一案發現場。第一案發現場嘅就係佢夾你個地方，所謂叫做佢話，如果你去咗第二個案發現場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揾你唔到噶啦。 係 你。咁呢樣嘢適适用于喺香港，定系其实就系话啊，其实都唔使太担心咧咁样。 嗱，我估你啊，例如你讲嗰个咁嘅资料咧，应该系外国嚟嘅。 喺外国 系哦，当然系。因为点解咧？就外国个 context， 即系外国情况同香港好唔同。香港头先我解释过，即系地势人多啦。外国就唔系好偏僻嗰啲地方。捉咗个人去之后咧，你摆咗个地方。你唔出聲，你基本上揾佢唔到。咁而香港頭先我咁講過咧，即係呢個咁嘅情況未必喺香港用，因為頭先我解釋過，你唔會無端端拍架車落去，好似拍警匪片咁樣，一踢架車落去，幾條大漢落車，原來就夾硬捉咗個細路仔，原來攞支槍指住其他人，冇咗㗎咁樣，就夾咗佢上車，呢啲拍戲先有。所以唔會咁樣。咁所以你話啊，究竟好唔好唔好離開個第一現場嚟保命？呢、這個咁嘅情況喺香港唔係好適用，因為個地理環境裏邊嚇。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話頭先我解釋過，標咗呢、這個以前啊標咗心嘅話咧，多數都會撕票。所以 多數 會， 因為佢驚佢認得， 認得你嘛，佢識你啊嘛，佢會講啊嘛。呢個小朋友翻到屋企嘅時候，啊邊個陳叔叔啊，啊張叔叔捉咗我咯，咪就係咁咪死得啦，係嘛？咁所以我哋 that's why 咧，我哋當年做 綁架案係好大好大陣仗，係、 嗯、 將我哋所有嘅資源都擺曬落去， 壓力都好大。 是但係好可幸嘅，而家就係話基本上我都喺呢十年八年都好少見到綁架案啦嚇，係、 嗯、 啦。咁就算有一單半單都係成年人嚟嘅，嗰啲好多特別因素咧，就唔好講案件啦。咁、 嗯、 但係好嘅，好就係、是、好就係而家啲小朋友咧就唔會有呢個咁嘅威脅啦。 嗯 咁就因为 同埋而家咧，阿基基 Sir 有啲唔系有啲啊，即系多数嘅有钱人咧，佢、 嗯、 哋已经好重视嗰啲仔女翻学。我见过喺一间名牌幼稚园咧，有几个都不同嘅小朋友嘅保姆咧，唔、 嗯、 系男唔系女仔嚟嘅，系、 嗯、 真系嗰啲咧G4咁嘅，着晒西装、 嗯， 有晒耳听耳机嗰啲咁样咧， 冇错， 坐咗喺幼稚园门口咧，神色凝重咁样喺度等放学。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啲咁嘅保安公司噶啦，都好有专业水准嘅。 嗯 即系一个生意嚟嘅，咁、 嗯、 所以都安全咗好多。再者，一啲咁嘅实体案件里边咧，先攞佢即系几百、一千几百万咁样，当然好多钱啦咁样。其实而家嗰个网上嘅行骗嘅骗案咧，搵呢个钱仲多啦，个、 嗯、 风险又细，咁、嗯、所以呢咁嘅实体案咧都冇人咁冇，即系唔好话冇人啦，即系呢咁嘅实体案件里边咧，发生嘅可能性咧都相对较以前低噶啦、 嗯， 再加埋而家咧就喺个路上边，你标心要咩啊？你抬佢轿走啊？讲个车载噶嘛，咁、 嗯、 你个喺个街上边行嘅车。周围都有 CCTV 嘅，周围个车都有车 cam 嘅，系、 哦、 嘛？影、嗯、到你边就飞得去边啊？ 嗯， 系嘛？咁所以就可行嘅地方就而家即系香港唔会有即系太多啲案件。 嗱、嗯、，K K Sir 仲有嘅，我哋睇嗰个即系讲外国嗰个片集咧，佢仲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有时未必系你识嘅人， 嗯、 但系嘅就系佢要嗰啲小朋友嘅好心。 嗯， 佢哋话有时有一啲嗰啲叔叔咧就会扮系啦，你帮我帮我做啲乜嘢啊？拱你上车，闩埋道门咁，跟住就离开第一案发现场嘅话，咁就玩完啦，咁样咯。 冇错冇，呢个外国都可能发生嘅，因为外国小朋友比较独立啲，香港嘅小朋友幸福啦。啊！佢哋所以好多人照顧啊， 嗯、 你明唔明啊？ 係噶， 咁咧，所以咧，你又同個小朋友講：小朋友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呢啲嘢？咁樣基本上咧，個小朋友話、 啊：我姐姐做咧， 係啊、哎，我姐姐做， 我 唔識噶喎，咁樣係嘛？咁、 啊、 所以咧，就香港嘅小朋友幸福嘅。OK， 咁咧就如果佢基本上唔使人哋照顧佢得噶啦，唔好話叫佢幫佢照顧人啦。OK， 係。 所以你唔需要擔心，係咪？呢啲嘢應用喺香港就係做唔到嘅。 同埋呢啲小朋友都好多人去保護，即係繼續咁講。 係啊，係啊， 唔到佢身， 你絕對埋唔到身 啊！ 但係基本上，我頭先你所講咧，你抌好多資源落去啦。咁其實破案嘅機率高唔高嘅？即係講緊以前嗰啲 破案高嘅， 都高 破案高嘅。 係咪因為佢必須要出嚟攞個箱錢，所以容易拉啊？ 冇錯，嗱，佢綁咗你，佢無端端唔會唔收錢就撕票㗎。 嗯。 做乜鬼啫？无端端杀一条人命唔会噶嘛？ 但系就好似电影嗰啲咁样， 又抌喺垃圾箱啊！叫你 唔系倾电话嗰时候，第一时一二三，第一时 呢个电话开始录音， 对方听到噶嘛？系咪？但系其实系咪咁噶？ 都可以系咁讲嘅，系啦吓。咁当然 真系可以 trace 到佢喺边噶嘛？ 当然唔系好似夜晚黑嗰套戏咁样啊！突然间捧个剧色机出，原来搞一搞咁嗰啲啦，嗰啲 OK 灭碟嘅。 但系真系要等嗰个系攞赎金嘅时候， 好多嘅嗱，我点样查案嘅我唔使讲啦，咁、 啊、 但系通常咧，即系呢啲唔系秘密嘅秘密咧，咪拍戏都有噶啦。你当拍戏嘅情况系真啦，咁、 嗯 啊、我哋会即系追啊，即系 追查佢嘅、啊、 追查佢嘅位置啊，各样嘢啦、 啊。 你当拍戏嘅系真啦。 咁呢赎金系咪多数都系掉喺垃圾桶噶？ 咁又唔会嘅，一定唔会掉垃圾桶嘅。 电影啊嘛， 系啊，电影系咁噶。嗱、 啊， 你掉喺沙东街前边唔、知咩铺头隔篱嗰个垃圾桶。 香港又好得意嘅，因为香港咧好多人咧即系以前。仲即系而家嗱，我讲紧以前咧，都当然而家唔会有啦。以前咧就好多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啊，十几廿年前咧，好多人咧就喺垃圾桶执嘢嘅。你摆喺垃圾桶危险嘅，吓无端端俾人执走咗， 唔系噶， 几条大汉出嚟拉佢， 佢摆咗垃圾桶，拧嘢垃圾桶，跟住咧有个貌似马小阳嘅贼就即刻飙埋攞噶啦，即系佢哋企喺暗角睇住嘅，即系我睇戏系咁讲啦，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就都唔会噶啦。佢通常都喺某个地方交收啊，咁啊就即系俾完啦，佢一定要见到人啦，然后就。车走啲钱啦，咁样然后我哋先再吓睇下点样去跟啊，去做调查咯，咁样好、 哦、 多方法嘅俾赎金， 系 好 多方法。O、okay, K， 明白。喂，其实 K K 头先你讲到咧，话可能叫个细路仔帮手做啲唔知咩咁样啲、其实咧有阵时系咪我哋都叫啲细路仔嗱？ 人哋叫你帮手，蛇咬都唔好去帮。 梗系唔系啦，千祈唔好咁大啲问题系啦。 陌生人唔好接近，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嗰时上堂咧，有啲细细个嘅小朋友咧，咁样咁我考佢哋即系对呢个都市嘅认识。我话好啦，幼稚园学生嚟嘅，定系小初小我唔记得啦。诶、欸，同学仔，嗱，你数下街上面你见到啲咩噶？通常你会见到啲咩噶？有一个同学仔第一句就话。佢叫咩？拐子佬咁样，佢第一句讲拐子佬，即系我以为佢讲红绿灯啊、巴士嗰啲咪，佢拐子佬咁样。哇！我你阿妈定将你将条街讲得好危险啊！即系可能叫佢嗱几大你都唔好接近陌生人啊，任何同你讲嘢。 佢应该富家子弟咯，如果咁样讲。 佢第一样嘢谂到拐子佬啊，几惊啊！ 唔会嘅，香港啲小朋友好聪明嘅，虽然佢哋系即系相对啊，我对以前我哋做细路仔嘅时候咧，个自顾能力冇咁高，咁但系佢哋绝对唔蠢嘅。 系冇错， 好聪明嘅佢哋吓，你唔好咁容易呃到佢。你试下行埋去，小朋友啊，你个公仔好靓，或者你诶银包好靓，或者叔叔睇睇，你个电话好靓，或者叔叔打个电话，佢唔睬你啦。你摆明攞我电话去，就即刻一走了之噶啦，佢唔会嘅。 系 咁，但系你话啊，有啲小朋友咁，佢哋个个个好聪明，香港小朋友好聪明，所以你唔好呃佢做啲傻嘢，系啦。 咁你有冇咩要搞定佢啊？即系啲小朋友，即系嗱，千祈，譬如陌生人叫你上佢架车，唔好上；陌生人请你食嘢，唔好食。 系啦，冇错啦。冇错，咁但系小朋友就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跟陌生人走啊，各样嘢啦，咁同埋都要自己嘅自顾能力强啲嘅，即系唔好下下仰赖。如果唔系嘅话咧，你都系依赖咗工人姐姐啊，依赖咗你屋企嗰啲即系司机哥哥啊，或者甚至乎你嗰啲叫做保镖啊咁样。就是、你成長唔到，係咪？你要自己學識解決問題，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係咪？你靠人保護冇用噶，你咪好似只籠中鳥咁樣啦，係咪？你要靠你自己去保護自己，自己多啲去接觸呢個世界，咁樣， 甚至會多啲聽我哋嘅。 冇錯，呢個節目好實用㗎， 梗係實用啦。 賣下廣告先。 但係阿基基 Sir 而家綁票案咧，係咪真係已經少咗好多？但係我睇過另外一種可能又唔同性質啦。嗰啲譬如話喺咧過咗大海之後咧，賭咗錢咧，輸到冇曬錢啦，就俾人。咧夹硬捉翻嚟，嗰啲多唔多噶？而家 嗰啲就唔系绑架啦，嗰啲系非法禁锢。 非 法禁锢同绑架有少少唔同。 有咩唔同啊？ 非法禁锢就系话啊，我就将你嘅自由拎走咗，即系法律系，唔好讲啲咁法律嘅问题。即系我捉咗一个人，夹咗佢啦，我哋逐啲夹咗佢翻落嚟，咁又目的就系梗系攞钱啦，你争我钱好，盗输钱好，咁又唔俾你走，咁啊叫人筹钱。咁呢啲咧我哋叫非法禁锢。 但系嗰啲俾人夹住嘅呢个可以点咧？因为其实佢都可能系诶骗局嚟嘅，即系可能佢。赌钱嗰个过程都系一个骗局嚟嘅， 咁你赌咗就预输噶啦，系嘛？即系赌仔性格啊嘛，你赌咗预输，啊你输唔起就冇赌，我就咁讲，所以我就唔鼓励人走去赌钱，无论你系正合法嘅赌博。非法嘅賭博更加唔應該賭添啦。 但係嗰啲俾人夾翻嚟嗰啲咧，佢有冇得即係可唔可以報警或者即係諗辦法？ 當然可以報警啦！報警唔係因為你賭輸錢啊嘛，賭輸係因 為 被人哋非法禁固啊嘛。 即係就算佢真係輸咗錢，但係冇權要禁固你嘅。 冇錯，嗱你賭錢裏邊咧，如果呢個合法賭博咧，你欠債呢個 legitimate debt 嚟㗎嘛？咪還錢咯？ 呢個係合法嘅即係債務嚟㗎嘛？咁你咪要還咯。咁你還錢嘅時候，你咪要同佢個債權人傾一傾點樣還咯。 就唔應該咁樣， 唔應該佢夾你翻落嚟，然後逼你去即刻馬上還曬錢咁樣咯。 聽聞都好慘喎，又要逼嗰啲人咧，又要影裸照啊，又唔知點樣 拍片啊， 擺 上網啊， 係啦，嗰啲就係恐嚇你咯，即係所以咪即係牽涉到啊非法禁固裏邊一定有啲恐嚇嘅成分嘅啦嘛，係啦， 又大家千祈要小心，因為我都試過咧，喺我又試過， 你又試過， 我又試過， 你又試過俾人非法禁固， 喺個隔離海啊，即係大海嗰邊啦嚇。其实我嗰次去谂住搭船走噶啦，即系已经玩完，唔玩嘅，即系已经得翻过嚟香港，无端端喺度等等嘅时候，有个人问：喂，要唔要钱啊？翻身啊？唔知乜有咩？我亦都见过咧，我喺餐厅咧见过隔篱有个，即系好似餐厅啲台好近啊，咁有个叔叔咧就问紧嗰个苏哥叫大耳窿借钱啊。哇，嗰个人咧真系可以喺裤袋就咁样裤袋揞几嚿出嚟嘅，成冻嘅， 系啦，嗰啲就 十万够唔够啊？ 嗰啲咧就俗语叫南马仔啦，就系好耐以前，即系好以前都系咁噶啦，澳门咁样。通常呢啲南马仔唔会个个都漏嘅，你当时应该输咗好多钱啊！ 唔係我個樣，我個樣，我個樣係自身大姐， 你都係明燈樣嚟㗎啦，係 OK。咩叫明燈咧？即係你人哋咧賭錢嘅人最中意睇揾到明燈啊嘛！即係你都輸到焦頭爛額。你問翻阿計俊當時係點嘅樣咪知咯。 頭得得眼濕濕，好易搞㗎，阿爸有滴汁。 係啦，哇！你神采飛揚，佢使乜問你啫？你大把貨啦，贏到開行，佢點問你啫？係咪先？你諗下係咪？ 係喎，可能我都係 loser 樣嘅，因為梗係輸咗好多錢。 總之你去到賭場有人哋問你要唔要翻身嗰啲，你自己諗啦諗啦。 照照鏡， 你都照照鏡。 唔好再賭啦！ 唔好再賭啦！你賭咗幾多輸幾多？ 好，喂，多谢晒经纪上今日提醒大家，最紧安全最紧要吓。 好，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拜拜。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这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抹尘。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已死，是肉身。很欠费的人，很经过的人，一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生，谁明白过所有人？那人信任并骗人，一个人 人啊人，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6%。今日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干燥嘅。先听听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我哋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医务卫生局下午将会宣布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说，当中的考虑是有序在风险管控之下逐步开放，医疗体系正是承受压力，住院人数因为疫情上升到4000多人，但是推出零加三措施的时候只有1000多人。虽然医管局推出一系列的优化措施，但是医护人员正是面对压力，而且冬季流感逐渐令到很多人受影响，今次主要开放的措施包括放宽饮宴人数上限等。他又说，自从不断放宽疫情管控措施，社会的确很有活力和动力，包括星期日的单车节，市面很多活动亦都活跃，市民更加开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下午出发去到北京述职，将会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星期六下午返港。被问到会不会向中央争取恢复免检疫通关，李家超说必然会如实向领导人反映市民希望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的声音。李家超又说，期待中央尽快就释法作出决定。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概念，并且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共同治理计划属于资助性质，当局仍然在商讨金额等细节，相信政府会资助大约一半和设有上限，当局会加强宣传，希望有更多的医生加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听日将会启程去到北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澳门特区过去一年的工作和出年的施政重点。何一成朝早在澳门特区成立23周年庆祝酒会致辞的时候说，过去3年疫情反复，对澳门经济、民生、就业都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疫情总体的感染病例、重症和死亡个案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创造有利条件。他形容出年已经曙光渐露，最艰难的日子正是过去，希望社会和居民继续支持配合政府新阶段的防控举措，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全面复常。他相信随着逐步放开人员流动限制，加上澳门博彩经营已经重新竞投和完成签约，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逐步落实，将会进入疫后新的发展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后期至圣诞节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89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4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1.8跌8.6，阿里巴巴84.2跌2.85，旭辉控股集团1.13跌2毫，美团174.3跌4.5，南方恒生科技3.95.6跌了1毫，雅居乐集团2.34跌4.7，恒生中国企业65.48跌1.36，盈富基金19.22跌2.9，快手67.3跌3蚊，药明生物50.15跌了5仙。

仲打算咧唔再做啦，转行做呢个丰胸同减肥嘅。我就系人称咧猪扒皇后 Pop Top Queen 嘅美姐。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得头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烟花，心飘过岁月里，风吹过已剩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 斩啊斩啊，我斩斩斩斩啊斩斩斩！ 阿成你冇嘢嘛？阿成 咩咩有冇嘢？冇事啊？咩点解无端端问我有冇嘢啊？ 系啊，我俾你吓死啊！你斩猪骨咪斩咯，你咩大嗌斩斩斩啫？ 阿咩咩啊？呢个而家咧要决定入行啊嘛，咁啊要熟习茶餐厅行业嗰啲规矩啦。 阿成啊，我劝你咧，你谂清楚先啦，你咪真系决定行呢条路啫。 系嗱，你搞呢个 Pop Top Queen 咁成功，如果你为咗我一下子全部执咗佢咧，我觉得你对嗰啲揾食嗰班人咧好唔 fair 嘅。 哎呀，我知道，但系咧，你做猪肉佬做咗咁多年啦，佢话中意做呢一行咯。如果你依家为咗我而放弃啊，我对你我觉得啊唔系好公平啊，唔 fair 啊嘛。 阿咪咪，你望住我嗰对眼啊？ 边对？ 哇！对眼 啊！ 我系真心爱你爱你爱一个人啊！我系可以为佢牺牲，何况你记唔记得我条命都系你帮我执翻嚟 啊！ 你仲记唔记得 啊？阿成，我呢把声好难情深。 谂翻嗰日，啱啱帮阿妹妹送咗啲猪扒去呢个 Pop Top Queen， 行下行下，一出门口，哇！有个块面好长嘅司机揸住架车怼埋嚟，好彩咪咪第一时间扑出嚟，仲揽实咗我。结果佢为我瞓咗几日医院，而我瞓咗一个月，因为咪咪扎住咗我，压断咗三条肋骨。哇！呢镬嘢真系，本来佢唔扎我咧，我俾架车泵一下咧都冇咁伤。不过冇办法啦，就系咁开始我哋嘅恋情。就是猪扒情啊！ 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 啊，各位啊，董事，各位乡亲父老啦，我阿妹姐啦。今日咧就决定啦，金盆洗手，我从此咧退出江湖啦，我唔会咧就再过问公司嘅事噶，而猪扒皇后亦都会结业。 唔得， 点解啊？ 猪扒皇后茶记啊！是我同你死鬼阿妈， 朱红 姐啊，一手一脚搞出嚟啊！ 系点解啊？ 一手一脚搞出嚟啊！而家你阿妹姐你话唔玩啊？又话识到个男朋友要结婚，咁我哋点啊？ 咪系咯，我哋咧全香港九龙咧几廿间铺，咁谂住搞上市噶嘛，一阵间要做落去咧，最重要咧，我哋咁大生意咧，有成200多个伙计跟我哋搵食噶嘛，系嘛？ 冇错，后生仔就话冇所谓啫，我随时搵一份10-20万嘅工俾佢哋都仲得啊！ 最惨啊，系嗰啲洗碗碟嗰班阿姐啊，阴公又老啦，又冇人冇物啦，咁呢度唔做就真系冇地方可以做噶咯。 得啦，既然两位咧都咁想我嘅猪扒皇后茶记咧，就继续搞啦。好，咁咧我就派阿成啦入呢个董事局。 反对，阿成佢算系咩啊？你凭咩话佢有本事揸柜桶嗰条锁匙啊？ 就凭我今日咧仲揸住。条事仲管住盘手，我话阿成得就得啦。 你咁讲即系打横嚟啫，我唔玩啦，计数。 哇，三叔唔玩我都唔玩啦。咁啊，做埋今晚就听日拉闸啦，好嘛？ 话拉就拉啊，啲嘢都未准备好啊。两位会唔会太冲动咧？有咩事我哋慢慢讲啊嘛。 阿妹，你估你真系好巴闭啊？我哋唔惊你噶， 咪系咯？你估真系你话玩就玩，唔玩就唔玩啊？除非你买起晒我哋啲股份啦、 啊！几多钱啊？你开个价嚟啊！ 听住，楼价33,000啊！ 三千 三千三千，三几多？三十定三千啊？ 3000万， 3000万， 有本事你听晚12点前攞3000万 cash 啊！你揾嗰个阿猫啊狗啊猪嚟继续搞你个猪扒皇后、猪扒皇帝都冇问题啊！ 系啊，嗱，3000万啊，记住啊，12点前3000万，如果唔系就拉闸。 哎呀！阿咪咪啊， 咪姐， 你今晚食咁多烟同埋真系摆入口食噶，你唔系吸喎。 系啊， 你究竟做咩咧？发生咩事咧？ 啲烟丝令到我个提神啊，系啊。喂，阿暗哥咧要话曾听晚啊12点之前咧，我要凑够3000万啊嘛。如果唔系嘅话咧，我放手俾佢哋搞啊。 佢哋真系欺人太甚。等我即刻揾佢哋出嚟倾得唔得？好唔好啊？ 阿成，如果咧你真系想接我支棒咧，同埋我支镬铲嘅话咧，你要多啲咧有呢个厨房佬嘅味道先得。 厨房佬咩味噶？即系点？ 即系要 man 啲啦，凶狠啲， 凶狠啲， 讲嘢要粗鲁啲，就唔好咁样啦。嗱，好似你头先咁样，你欺人太甚啊嘛，系嘛？ 唔好讲欺人太甚啊。 系啦，唔好。咁其实咧，我就要即刻揾佢哋出嚟倾噶。你唔可以太斯文啊，你完全冇嗰阵味咧，唔得嘅你。 咁厨房佬系点讲嘢噶？点好讲好啊？ 你应该话咩啊？你都搞我啦！你等我揾个全家出嚟拆掂佢咁样啊嘛。 好，咩？等我即刻 call 晒我啲朋友出嚟，一齐咧去打爆佢部游戏机，再扫货血拼大四喜，系咪知咁样啊？ 你记住啦，幻想咧，你嘅厨房嗰度闹紧人啊！你唔系顺势一路咁闹，一路咁大力咁敲个镬， 敲个镬 咁啊，坑啲嘢咁样。 好， 改咗你嘅厨房佬嗰啲木屐啊，咁样嗰啲木屐声咧要撑得住咁样先得噶。 我再试过， 我都唔知我自己讲咩。 咩啊？望咩啊？咩望咩啊？系咪咁啊？认唔认啊？ 系啊， 我入得行，我梗要跟你啲规矩啦。放心，交你支镬铲俾我。无论点，听晚嘅猪扒皇后咧，一定会做落去。我一定咧会帮你咧做个 show 俾佢哋睇。 好， 咁啊，于是一定可以掂一掂嘅，放心。 阿成啊，咁你依家系咪即刻要出去揾佢哋咧？ 而家11点几咯，我惊吵醒人哋啊，冇礼貌。不如我哋睇埋晚间新闻，同埋买咗六合彩啊！今日六合彩嗰啲咩多宝啊？ 11点几？ 系啊，我平时10点瞓，我今晚等嗰个开彩，我等夜咗。 哦， 眼瞓啊！ 喂，你瞓觉？咁支持我哋嘅朋友啊，各位咧嚟成我哋猪扒嘅街坊好友啊，好高兴咧今日再见到你哋嘅，咁陪我同阿成咧见证历史嘅一刻啊！我一定会尽我嘅努力咧筹3000万买起对方嘅股份，然后咧我哋猪扒皇后咧就可以继续做生意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咧食猪扒包啊、猪扒面啊、猪扒饭啊，咁样你话大家好唔好？ 好！ 哎呀，好犀利啊！咁啊，为咗要加快达成3000万嘅目标咧，我哋会搞啲兼职。 是就是呢就是客家婆的天机策略。而家大家攞100蚊出嚟吓，即刻可以由我嘅咪教你嚟讲最正宗嘅客家话防身。例如呢就是 正式靓祖扒、肥祖扒，招来我哋祖扒王嚣。 是啦。 得唔得？ 正式靓祖扒、肥祖扒，更系鲤鱼。祖扒皇嚣， 系啦， 咁靓嘅扒点嘅最正啊？ 梗系用刀锯啦！ 猪扒皇嚣，刀锯猪扒最有猪 味啦！ 哎呀， 好攰，搞成晚啊！阿成啊，凑到几多钱啊？ 唉，你都有眼见啦，成晚得阿当当一个客。结果呢就只係筹得个300几万，仲要我最尾个200几，我夹硬揞佢个袋揞出嚟。 我知啊，睇到啦，你揞佢裤袋嘛。 係呀，我两个袋揞晒啦。 係呀，哎呀，死啦，距离3000万呢个数差好远喎。 咁点算啦？ 一月即刻搵佢哋出嚟倾下数呢。 倾数我唔识哦，我驚地呀。 唔驚嘅，我撑住你嘛。你记住啦，有啲乜嘢呢话唔掂就。 咩点呀？即係点呀？ 冇错，就係咁样啦，即刻装身。 当我换咗一件法国横间条嘅 Marisa 嘅 T 恤，加多只 A4 金银润，一条好粗嘅金链，一只绿色嘅玉戒指，一串黑猪仔手链，同埋戴咗个有假牌子嘅黑超之后，我觉得 我全身都有力量啊！出发， 等等， 嘿，你又去啊？好嘢！ 错， 咩啊？ 你着错晒啦！ 点解啊？ 你应该要着白色恤衫啊嘛，然后用嗰支蓝色嘅原子笔，你画花咗个袋佢噶嘛。仲有啊，你换嗰条领就系厨师嘅格仔裤，你再着翻对木屐啊嘛，呢个造型咁至啱啊嘛。 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仲要插埋嗰支烟仔喺你嘅耳仔后边啊嘛。嚟 ，OK， 搞掂。烟 仔饼得唔得啊？ 哎呀，嗱，三叔，我哋到咗啦。 阿妹，你想清楚未啊？ 三叔，废话少讲， 你边位啊？ 我嚟， 系我边个？ 我揸镬铲嘅， 得啦，翻入去厨房揸食个镬铲啊！冇嗌你唔好出嚟啊！ 唔系，我又揸镬铲，我又负责嚟帮你埋单计数。 咩啊？ 咩啊？咩啊？ 阿成啊，输人唔输阵啊！你再大声啲！ 咩啊？咩啊？咩啊？咩啊？咩啊？咩啊？ 喂，唔好嘈。有人投诉你太大声喎、 啊。哦，咁咩啊咩啊，阿船咩啊咩啊咩？ 咪就系话你哋成班人成晚喺度咩咩咩咩咩嗌咩啊？你哋嗌乜嘢啊？ 咁咩啊？ 喂，唔好再咩啦，全部跟我翻差馆。啊，等阵，啊，听我电话先，讲嘢。咩咩话？部猪笼车坏咗？ 好嘢啊，坏咗咧，我哋唔使翻差馆。 你就唔使翻啦，部车坏咗，你哋全部同我一齐行翻差馆咯。 冇错啊，好远、啊，成起码要行成粒钟。行啊！ 咪系，我三叔嚟噶，我都要行翻去。 三叔同行唔行翻去有咩关系咧？我唔理你啊，总之一个打一个，行翻去。 啊， 唔系啊，阿Sir 啊，如果我中途想 Vivi 咧， 咁一齐去啦。啊，唔好讲咁多， 一 齐。系啊， 等阵，阿Sir， 我同呢位小姐讲两句。 快、啊， 阿美， 啊， 话晒我都睇住你打。 啊， 而家唔好话我恰你。 三叔你想点先？ 咁样，你哋两个如果俾我先到差馆，我当你赢。 阿三叔啊，我唔系有识路，我未试过喺呢度行去差馆、 啊。我都系啊。 废话少讲，阿成，如果你孭住个镬啊，攞住对木屐行去差馆，你见到我摆响我 pat pat 部手机嗰盏灯，我都当你哋赢。 咁我哋赢咗嘅话，咁点先？ 好简单，我猪扒皇后嘅股份全部送晒俾你哋，3000万都唔使俾我啊！从此我翻上去。唔再落嚟， 好，我哋一言为定。 事不难，快快快啲！ 阿妹，我孭住你跑好唔好啊？ 唔得啊，三叔要你孭住嗰个镬跑嘛。 我宁愿孭住你，都唔想孭镬啊！孭镬唔好意头啊，个样太衰啊！我以后点样喺跑马地啊、湾仔啊嗰啲地方行？ 得，你唔使讲啦吓，咁啊，你孭我，我帮你孭镬啊！ 好 ，come on baby baby。咩啊？ 你睇唔睇到啊？婚纱铺件婚纱， 婚纱铺件婚纱，你喜欢啊？ 婚纱铺影相相，原系 等我 走进蜜月甜梦里， 搵个垃圾桶嚟。 阿成，小心啊！ 搵俾你 啊！ 死啦！ 哇，件婚纱好靓啊！ 换咗佢 唔得，唔换得住。我啱啱先见到阿三叔，你佢着猪入直路啦、啊。佢 放心 吓， 佢、啊、去咗 hospital 啦。 hospital 系啊， 点解嘅？ 因为我掟个垃圾桶埋佢嘅时候，佢啱啱经过。 啊，我知啦，嗰啲玻璃伤到佢咧。 唔系，犯法嘢我唔做，间婚纱铺都未闩门，件婚纱我入去买嘅。阿三叔佢踩咗条好大嘅蕉皮跌咗落医院，跌低咗。 咁即系。我哋点样赢佢咧？ 冇错啦。 哦，咁我哋依家去边好咧？ 搵乜噶电单车先、 啊。 肚饿，我哋去 pop 出边宵夜。唔讲咁多啦。嚟，你揽住我嗰条、 啊。 要啊。 哇正啊，话啲。 开快啲。 话啲。 嚟，去啦。 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如果他朝此心得可与你打 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能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置身梦里总会有唏嘘，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 各位观众，节目经已完毕， 希望大家 喺嗰个门口出去， 系咪啊？ 攞翻你哋啲嘢， 系啊。 嗰边我哋有长刊物，马老师个封面嚟噶， 系啊，仲有啲 个露出马脚， 露出马脚啊，叫做哇，都几好。 佢最新嘅剧照叫做露出马脚，睇嚟好削。好啦，今日十点， 我再见面， 拜拜， 听日见， 食饱饭，着够衫，瞓够觉，听朝见啦。